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晤。巴以局势近期紧张，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发生新一宗枪击之后，以色列警方下令要求全国警力提高警备等级。这宗枪击导致两人受伤，枪手其后亦都被枪伤制服。另外，东耶路撒冷一处犹太人定居点日前亦都有另一宗枪击，至少七死。较早前，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造成巴人死伤。其后几枚火箭弹从加沙射向以色列，以军随即报复，出动战机轰炸巴勒斯坦哈马斯在加沙的军事目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及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本周后期雨量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12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卖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谂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5%的订金会没收的。 早晨啦，朝早6:08嘅时间啦吓，咁啊朝早一望上去，我哋嗰个天气显示屏咧，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咁啊天气都相当干燥啊。另外就系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咁啊都系继续生效紧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今朝起身都系冻嘅，需要更加大嘅衣支。更加大嘅能耐先至可以咧，就走出一个温暖嘅被窝。咁啊，我都好努力咧，咁啊走出呢一个嘅被窝，翻到嚟二台嘅直播室入边啦。咁啊，同听众一齐见面，希望咧呢一股嘅动力啊，可以透过啲电波咧传达到去你嗰度，话俾你知，迟到咧就唔好啦。咁啊，一鼓作气咁啊，起身咁啊。 今天的工作就可以迎刃而解。早上啊，12度，相对湿度 47%， 今日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继续都有白卷号陪着你们一起起身。今日就是2023年的1月30号。咁啊，见到就是农历啊初九嚟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今天咧会有更加多的朋友已经咧就系放完假，去到咧就系准备工作上的挑战啊！点解话更多的朋友咧？因为可能上个星期四五仍然有人咧就请咗假嘅，串连咗成为一系列超级的长假。不过今日咧呢啲嘅假期都完啦，所以我哋都应该系整装待发，收拾心情，由圣诞去到。教过年啦，2023年啦，甚至乎农历年啦，去到兔年啦，一系列好多唔同嘅假期，咁大家都要收拾翻心情啦。因为咧，就咁睇嚟紧嘅长假，可能都系要去到复活节啦吓。咁所以呢段时间咧，由今天开始做好自己嘅工作，应对好，要抱住咁乜嘢心情咧？抱住一种咧，就系、是新嘅一年整装待发，有一种美丽嘅心。千祈咧就唔好谂住样样嘢求求其其就过关，都要做到咧就好华丽，做得靓嘅。啊，靓咧唔一定嘅定义要系金光闪闪，反而咧工整啦、企理啦，俾人感觉舒服啦。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一种咁嘅心态，将每一件事做得好好嘅心态，去到开始我哋兔年啊嘅一个工作啦。 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儿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的听众你们好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早上的6点14分，外面1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48%， 所以这个天气相当干燥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还有呢，就是霜冻警告呢都是生效的。大家都会知道啦，咁啊将军澳跨湾大桥咧，咁啊喺上年嘅12月中咧就通车，咁啊中间咧更加有单车径添，成为咗咧一个相当瞩目嘅景点。不过咧，即系叫做踩单车嘅朋友咧，好多时就容易忽视呢个安全啦。所以早两日嘅时间啦，咁啊原来医疗辅助队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处理啊过50单嘅交通意外，其中两宗咧就系严重嘅骨折，同埋因为身体不适咧而昏迷添。要防止呢一个咁多交通意外，特别系同单车有关嘅话咧，原来佢哋之前亦都咧就系揾埋香港嘅一位亚洲车神单车嘅车阿黄金宝咧，咁啊分享咗几个咧就系踩单车嘅安全锦囊，系噶啦，都系揾阿李慧思啊，或者揾黄金宝佢哋咧就好啱噶，佢哋都系非常之注重安全，安全先可以令到佢哋继续咧踩单车。踩得更加远，同埋踩得更加快。咁啊，当然啦，几个锦囊咧就要提一提大家。首先咧就要了解路面嘅情况，千祈咧就唔好谂住成日都系周围望。周围望系唔系话错晒？但如果你完全分心咧，周围挂住睇风景嗰种望咧，咁就唔啱啦。应该多啲了解一下路面嘅情况。仲有，如果你发觉路面咧系即系嗰个环境唔系咁熟悉嘅话啦，咁啊更加咧就要控制好嗰个嘅车速啦，刹车嘅装置咧亦都要咧就随时准备。平衡啊，单车咧咁啊当然相当之重要啦。我踩单车咧并唔系特别叻嘅，咁啊虽然都系两个辘啦，咁但系如果你叫我譬如单手啊，甚至乎我见到好多人咧踩单车嘅时候就咁条腰坐直啊，个车咧就踩，然后咧。两只手就唔需要扶住个单车，嗰啲咧咁高难度咧，我就做唔到嘅，我就唔识嘅。咁啊，所以咧都喺度奉劝大家，安全的而且确系第一。特别如果遇到一啲譬如转弯啊，都要提早咧就控制一下你个车速，唔好谂住咧片过去。转弯嘅位置咧，往往盲点亦都特别多噶，咁好容易咧就用其他嘅车或者人咧就发生碰撞噶。有阵时咧，市民见到咁靓嘅环境，例如将军澳嗰边，哇，嗰条桥啊真系好靓，好似蝴蝶咁样飞紧。咁啊，大家当然好兴奋啦，会周围望，甚至乎停低拍照。留意住，咁可能咧就咁停低嘅时候，有机会影响到咧就系踩单车嘅朋友噶。所以咧，应该避免特别啊喺呢个单车径上边咧，咁啊应该只系单车运作嘅啫。咁但系单车亦都系一样。喺翻呢个单车径嗰度踩单车就好啦，千祈就唔好无啦啦冲上去行人路啊，做好多危险嘅事情。亦都要戴好呢啲安全嘅装置，最好咧就梗系准备埋头盔啦。若果条件许可嘅话咧，咁啊戴手套、护膝同埋护踭。我自己同小朋友去到踩单车嘅时候啦，咁啊基本嘅安全嗰啲装置啊。或者呢啲嘅装备咧，都会准备埋嘅，安全啊第一。好啦，有阵时咧，我哋就会话高估自己嘅能力。不过咧，如果喺呢个踩单车嘅时候，我哋要低估自己嘅能力。点解啊？嗱，无论速度、转弯、

一首听上嚟非常之舒服嘅音乐作品，刘德华加上吴京嘅《细水长流》。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要得到正能量咧，可以话系用开心嘅心情咧，咁就得啦。啊，有阵时遇到咧人生嘅一啲嘅问题嘅话咧，即系例如撞伤下、受伤，可能都会影响你自己嘅情绪嘅。咁啊，甚至乎咧会影响你嘅工作表现，亦或系影响你嘅仪容啊。我睇一篇报道咧，咁啊相当之实用，亦都好啱咧呢个时候分享一下。佢咧就讲到啊，当大家嘅牙齿啦，咁啊如果突然之间，譬如特别门牙咁样。因为一啲情况啊撞甩咗嘅时候咧，啊原来唔系话甩咗咁啊冇噶咯，佢一个咧叫做黄金十五分钟，咁啊可以咧就系、是、令到嗰个牙齿咧啊有机会咧可以咧就系、是、愈合噶噃。啊到底点解咧咁？啊大部分嘅门牙飞脱啦，可能咧就系、是、同一啲嘅意外啊、跌倒啊、运动碰撞咧系有关噶。好多时大家都会听到，譬如打篮球啊，甚至乎曲棍球咧，都会有出现呢一类型嘅情况。门牙飞脱咧，就有所谓嘅黄金十五分钟。喺呢段时间入边，咁啊先揾翻嗰个甩咗嗰只门牙啦，最紧要啦。然后咧就手握嗰个牙冠嘅位置，千祈咧就唔好触碰到牙脚。然后咧用一啲干净嘅水，轻轻咧就冲洗一下牙脚表面嘅污渍。跟住咧就用器皿盛载牛奶或者咧就系口水。將门牙咧就放入去，以免咧咁啊牙周嘅韧带干涸坏死。好啦，再尽快咧去到搜寻最近嘅牙科诊所求医。嗱，飞脱门牙若果黄金时间入边保存得好嘅话咧，表面嘅细胞组织仲未完全坏死，牙医咧就会将呢啲飞脱嘅门牙放翻去原本嘅牙床。咁啊，并且就以装置将呢个门牙咧就固定喺旁边嘅牙齿。啊，若果呢个手术顺利嘅话啦，两至到四个星期之后，牙周嘅韧带咧就会开始生长噶咯。只要系冇细菌感染嘅话，口腔或者嘴唇冇一啲大型嘅伤口，到牙根之后咧痊愈嘅机会咧就会较高噶。假如错过咗黄金十五分钟，门牙嘅牙脚将来咧有机会发炎或者收缩，最终啊可能都系要拔牙。拔牙之后咧，就以假牙去到代替嘅，咁康复之路咧又会延长咗噶啦。牙齿咧就相当之重要嘅，即系成日都听咗句说话，就陪伴住我哋到老噶嘛，我哋嘅恒齿陪伴到我哋到老嘅，所以咧每日都要好好地整洁佢。如果遇到啲伤患嘅时候咧，尽早啊揾翻咧就一啲牙医去到帮忙睇睇，咁就稳阵啲啦。所以咧，牙齿我哋要好好爱惜咯。 有半个自觉觅理想，旧同学换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学习能将睡末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破寒星空，竭力去走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一夜蹉跎，眨眨眼就流光，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飘透，这半生也都寄身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在八十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 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痛苦没法分享，渴望某日会遇见，或有谁能为我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最大志遇见，梦想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纷飞会以后。 六点半钟之前，我哋呢首歌曲郑欣宜嘅《仍会等》，而家呢个时候先听听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确诊者无需要再申报，冇症状的人士可以外出或者翻工。当局话，若果患者属于高危人士或者出现明显病征，应该尽快求医，留在屋企休息，避免外出。學生檢測陽性不應該回學校上堂，直至快測結果呈陰性。確診者如果需要取得病假證明書，可以向私家醫生或者去到醫管局普通科門診求診，醫生會按照病人的臨床身體狀況決定。醫管局的指定診所即日起停止運作，超過70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會恢復正常服務，並且預留名額支援確診病人，患者亦都可以透過 HAGO 應用程式或者致電預約診症。醫管局支援熱線18361115將會支援確診病人，包括轉介有需要的患者去到普通科門診診所接受治療。另外，正在身處隔離設施的人士今日起可以獲安排有序離開，不需要等快測陰性結果，但是有需要的人士仍然可以選擇入住社區隔離設施，最多可以逗留7日。另外，院舍的檢測陽性院友如果接種少過3劑疫苗，亦都可以獲安排送到去由社署管理的暫托中心接受照顧。有關過渡安排將會維持到下個月的28日。本港新增3283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172宗本地感染和111宗输入个案，再多20宗死亡个案曾经对新冠病毒呈阳性。第五波疫情至今一共录得死亡个案有13120宗。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相信取消香港和內地的通關核酸檢測要求很快會有決定。他引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應該很快有決定，估計是在未來幾日。譚耀宗又認為通關配額亦都可以取消，他說當時的考慮是擔心春節期間人多導致安全問題，但是現在配額未有用盡，亦都可以做到有序進行，認為可以做到全開放，免去要網上領取配額和核酸檢測等安排。譚耀宗期望羅湖和黃江口岸可以早日通關，又提到廣東省近日舉行有關加快經濟發展的大會，認為對本港來講是重要訊息，香港和廣東省可以早日共同商量有關內容。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本周后期雨量增多。 而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CIBS 第39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的意思是指乜嘢呢？ 就唔系净系话基层人士睇病咁嘅意思，讲紧成个医疗系统最基础嗰一层，比较着重喺慢性疾病同埋点去改善我哋健康状况。 嚟紧咧13集一齐探讨一下点样藉住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吓6:36嘅早上，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8%。咁啊，头先都听新闻嘅时候讲咗啦，寒冷天气警告啦、霜冻警告同埋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嘅。今朝啊，真系震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点啊？你嗰度有冇觉得好寒冷嘅感觉啊？ 嗱，讲一个现象俾你听。瞓醒吓，3:00起一身啦，咁因为咧张床好冻，好油噶。我琴晚都系11:00-12:00上床啦，咁瞓咗3.5个钟头噶咯，张床都仲系冻啊。咁可想而知咧，琴日嘅室外温度咧系比个人嘅体温更冻。 哇！ 你冇办法瞓得暖个被斗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平时咧应该系瞓醒之后嗰、那个被斗暖粒粒噶嘛，所以你先至唔想起身啊嘛。 系啊， 因为被斗暖粒粒。但系琴日嘅现象咧就系、是，即系今朝嘅现象咧就系、是、个被斗都冻咯。 哎哟！ 咁我唔需要眷恋啦，不如落床啦。 但系唔冻啫。唔系，即系都有少少冻啫，但系出边仲冻啊嘛， 差唔多啊， 系啊， 咁所以不如，唉、哎，都3:00起咗身啊，不如起身，唉、哎，做下嘢啊，咁样写下稿啊，佢哋佢啦，咁啊到而家啦，咁啊，唉，咁又早咗起身、啊，又写多咗两篇稿喎、啊，咁跟住又冲下凉啊，洗下头啊，仲即系仲暖啲啊，成个人。 哦，系、哦，其实冲凉咧，即系冲翻热水凉，系我觉得最快脆令到你个人暖翻，好舒服， 系啊， 特别呢个天。 系啊，咁所以唉，舒舒服服地咁，不如今日一口气做晒啲嘢，咁、做到我今日一路都要有啲嘢做，咁做到大约傍晚嘅时候，咁跟住咪不如翻屋企，咁我写咗准备咗啲稿，咁今日应该可以早啲瞓啦啩咁样 咯。哦，诶、哎，咁啊好啊，呢、這个天咧其实可以休息咧，我觉得真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 嗯， 即系你瞓得好咧，个人即系啲老人家成日都瞓得好咧，即系一种福气嚟嘅。 系噶， 系啊，我真系觉得系噶。瞓得食得咧，絕對係一種福氣嚟噶。所以我覺得自己咧，即係錢又唔夠人多啦，一定係咁。但係始終呢方面嘅福氣咧，暫時都仲有，唔錯唔錯。 不過呢個好得意嘅，正話你講咗個精髓啊，其實食得瞓得就係福氣啊嘛。 嚇、啊，係啊。 咁但係咧，通常咧，好多人都係食得瞓得噶嘛。 嗯。 所以咧，係唔會覺得呢個係福氣，直至到 唔得嘅时候，大家嚟试啦。咁先至觉得系，哎呀，原来食得瞓得先至咁有福气。 哦，系啊，唔知道自己嗰刻已经幸福了， 幸福咗，系啊，其实真系幸福咗嘅。咁、其实好简单，即系如果你话喂，我未知去到咁极致，未去到咁极端，咁点啊？其实谂下你病嘅时候未知咯，你病嘅时候你又即系又食唔到嘢啦，又瞓唔到觉啦。当你有嘢烦恼嘅时候，烦到你瞓唔着啦。当你唔开心嘅时候，唔开心到食唔落嘢啦。其实呢啲就系你攞到个感觉，就系原来食得瞓得唔系必然嘅咯。 系啊，系啊。 所以当你可以食得瞓得嘅时候，应该要珍惜。哎呀，原来嗰日咁开心。 系啊，行得走得又唔系必然啦、每样嘢都唔系必然嘅，其实。 系啊，但系好多时候都系最老土嗰句咯。当你拥有嘅时候唔会珍惜啊嘛，失去嘅时候你就觉得佢系宝啊。 哎呀，系啊，呢啲真系成日要记住咧，即系常感恩就系咁解咯。你唔会觉得自己其实我而家系全世界最幸福嘅人，因为你已经享受紧，你唔会感觉到。 所以当自己体会咗好多呢啲嘢嘅时候咧，即系近呢十年咁上下咧，其实都系、喂，我可以擘大眼落床。食到餐饭，又可以瞓到觉，其实已经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是啊，所以每日都应该系啊，每日都应该抱住快乐的心情。既然都已经咁多幸福喺度咯， 系啊， 唔好成日估埋抛腮呢个。 系啊，又系最老土嗰句啊嘛，开心嘅一日，唔开心嘅一日，我梗系开开心心过每一日啦。 系啊，好，转头我哋翻嚟一齐开开心心做节目，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揭啊揭，咦，揭咗一版咧，同深海鱼咧系有关噶。唔知道大家咧有冇游水嘅一个习惯啦，或者熟唔熟悉水性？你都应该会知道咧，当你去到潜水嘅时候，去到越深嘅位置咧，那个水压就会越大嘅。所以我咧就好佩服嗰啲咧可以即系潜水潜得深嘅人士，因为我自己咧就我识游水嘅，但系你个潜水特别喺海入边潜水咧，我惊嘅，因为个环境黑啊，好多海洋生物啊，咁我一定唔够佢砌噶嘛，我一定俾佢 deep 咗嘅，所以我咧呢方面我好惊嘅。好啦，除此之外咧，我就系发嗰啲深海鱼有另外一样嘢，我都好佩服佢哋嘅。就是咩咧？佢哋唔会俾啲水压压扁嘅。通常咧，当我哋一潜得深少少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哟，我哋个胸口咧，好似有啲被压嘅感觉。系啊，啱噶，正常噶，嗰啲水压嚟噶。其实水本身都系一种几重嘅嘢嚟嘅。即系当你譬如拎住五啲水啊，五公升嘅水，但我试过参加比赛就孭住五公升嘅水就跑山咁样，一你就发觉哇，水咧真系都几重。咁你仲要开始咧，俾咁多，譬如游水池咁样，你游水池潜到落个底嗰度，都会俾游水池嗰、那个嗰、那个水压啊，佢唔系好深水啫，可能都系米几啫，都已经 feel 到嗰个水压咧，好似想压向你个身体嗰度。所以咧 ，that's why 点我就会话啦，我都好佩服嗰啲深海鱼。点解深海鱼咧就唔会俾嗰啲水压压扁嘅咧？到底系点解咧？因为佢哋身体入边嘅压力大。因为佢哋嘅皮肤坚韧，定系因为佢哋骨骼能够不断咁再生，断咗噶啦，但又再断咗又再断咗又再生咁样咧？嗱，个答案好简单，因为深海鱼嘅身体入边有一股嘅水压系同样嘅大细嘅压力咧，就向外推嘅。咁呢个压力咧，我哋就冇办法啦。每一种嘅生物嘅结构都系不一样。深海的压力是地面的好几倍，我们先了解了先。一般来讲，深度超过200米的海底深处就称之为深海了。海底承受即是一些来自水的重量的压力，水重量的压力我们就叫做水压了。 当在深海200米的时候，水压呢个压力就是地面的20倍。人类等等的陆地上的生物身体里面就含有空气的。咁啊，气压即系我哋大气嘅压力啦，其实咧就比水压咧就系细噶，所以人类冇办法承受得到深海嘅压力，啊内脏咧系会被压扁噶，呢个真系唔系讲笑。好啦，咁啊，身体入边啊充满咗液体嘅深海鱼就可以解决呢一个嘅问题啦。嗱，住喺深海入边嘅鱼类称之为深海鱼。深海鱼的身体里面充满了油脂等等的液体，令到身体的入面身体内侧和外侧的压力就达到一个的平衡，或者就是利用坚硬的外壳保护身体就不会被水压去到伤害的。透过这些一系列的方式之后，深海鱼就可以在海底生活而不被压扁。越深的海底承受的压力的确是越强的，所以深海鱼原来一直以来就为了在这种这么严峻的环境底下生活，完成了就是独特的演化。这种演化不单止是一种的鱼类，甚至乎你见到有几种多种的鱼类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去对抗这些水压的。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他们身体有一种结构，所以呢例如在市场有些人会说，喂，深海鱼呢特别呢就好吃，肉质啊或者身体的结构呢可能令到它肉质会更加美味。这个呢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就会认为啦，深海鱼都是我一种呢很喜欢，即是很喜欢看的生物嚟嘅，即系佢哋庞大嘅身体啦，加上佢哋可以对抗呢一个水压咧，就令到我觉得佢哋相当之厉害啦。生物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下次又再同大家咧睇多啲唔同嘅生物。啊，呢个时间再望一望天气啦，咁啊天晴干燥，早上咧系寒冷，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稍后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咧渐转多云噶啦，有一两阵嘅骤雨，气温回升。咁啊本周后期雨量咧就会增多嘅。咁啊而家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是生效紧噶。头先有提及过啦，咁啊本周后期咧雨量增多，咁啊几时咧？星期一同星期二咧，咁啊天气方面啊维持咧都系11至18度啦。嗱，去到星期三方面咧就开始挨到呢一个二字头啦。咁但系见到由星期三至到星期日啊，即系今个星期余下嘅时间咧，都系有机会咧会落雨嘅。咁所以大家咧对呢个天气嘅变化咧要做好准备。嗱，虽然气温咧叫做稍稍回升，咁但系因为落雨啊。落雨就會有啲雲咧遮住咗個太陽，咁可能體感方面咧都有機會同呢幾日嘅感覺差唔多噶。 Drink, but all I got is protein shake. Cause girl, I never smoke or drink. We went into my room,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I'm feeling kinda strange. Why am I thinking of you? 从前前日好吗？现在幸福吗？还新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前日还好吗？算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准爱，却又很。从前前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年华。Next morning, and she was gone. Looked in the mirror, something feeling kinda wrong. Last night was fun, but is she the girl I want? So I go back to the club, trying to find another one. Now we heading at my place. She wanted something more to drink. Wait, what the f***? Let's pump the brakes. I swear to God, I've seen this tape. So we get into my room, and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Wait, this is kind of strange, cause I'm still thinking of you. 从前接人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算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准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最好的我未是你吧？其实那天亲你时，难忘记他。让你猜到吧，识破吧，犹豫生死才会把说话。其实这天当我亲他。 Don't you understand? 这首歌来自古巨基，加上他新 Yoshi 的作品叫做《第二最爱》。 我是白元浩，我很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时间嚟到早上的6:50，外面12度，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生效紧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QL 系列咧，今日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你好啊！新年快乐、啊！咁啊，祝你步步高升啊！咁啊，身体健康啊，阖家欢喜啊！ 好啊！ 今日咧就想同阿涛咧就讲下咧，而家有坊间唔少嘅手机嘅，其实佢哋都有喺个摄影嘅技术上边咧就越做越好啊！咁但系我见到部分嘅相机啦，相机同手机啦，佢哋喺影完相拍照之后咧，佢哋出咗嗰一个嘅叫做格式档案咧。都已經開始咧，就有不一樣。嗱，我哋有陣時咧就會見到一啲好專門嘅相機，即係一大部嗰啲相機咧，佢哋當佢影相嘅時候，佢哋出嗰個嘅格式咧。就會叫做 RAW， 應該是叫做 RAW 係嘛？ 有好多不同的名字啦，咁但係主要咧統稱嗰啲出嚟嘅 file， 我哋都叫做 RAW 嘅 file 啦。 係啦，咁但係我哋平時咧，如果大家用電腦各樣嘢嘅時候，我哋都會用開一種嘅格式咧，就係、是、JPG， 我哋好多時都會叫做 JPEG 嘅，係啦。咁其實兩種嘅格式啦，係咪真係？勁好多同埋弱好多，因為我見咧 JPEG 其實好多嘢都已經可以俾我哋用到嘅咯，咁啊需唔需要用到 RAW 咁大嘅格式嘅咧？ 嗱，咁呢個就要睇你個需要啦。本身咧 JPEG 咧，就係、是、一張真係一張相片，你一打開嘅時候就已經睇到相片。咁最多係有好簡單嘅一啲資訊啦，可能係講佢個快門啊、曝光白平衡啊，或者係幾時影啊呢一啲嘅數據。咁但係 RAW file 咧，佢真係咧係一個文件，唔屬於一張相嚟嘅。佢入面儲嘅咧係一啲數據，就係嗰張相嘅細節嘅數據啦。 哦，細節嘅數據啊，就咁理解嘅話咧，佢同嗰個 JPEG 其實大家都係嗱，本身用數碼相機影 JPEG 都可以話係數據啦。但係嗰個資料庫兩者咧，點解一個 RAW 咧佢會個 size 大得咁緊要嘅咧？佢嗰個數據係咪特別澎湃啲㗎？ 係，你可以咁樣講。咁只不過因為 JPEG 咧，最主要個原因，最主要啊，佢個目的就係想個容量細，係啦。咁所以變相咧，當佢形成咗呢一張所謂 JPEG 嘅相片嘅時候咧，其實一啲好細節嘅數據可能已經剁咗啦。 哦，即係例如咧？ 例如可能係。tune 呢個白平，即係 tune 白平衡，或者係就係鋭相片嘅鋭利度啊，我哋叫做咁可能本身因為佢直出一張相片嘅時候咧，呢一啲嘅細節咧可能就已經冇咗，又或者啦，可能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啊，當將一張相片 convert 做一個 JPEG 嘅時候，你 JPEG 嘅 quality 都可以校嘅，你可能校好啲或者校差啲，你校得差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哇，點解好似起咗好多格仔？個質素根本可能睇唔清嘅張相，但係你翻唔到轉頭啦。 哦，簡單啲嚟講，即係RAW 嘅格式咧，佢好似8K 嘅電視一樣， 佢睇嘅嘢可以更加細緻，而嗰啲細緻位咧，其實本身都係由數據演繹出嚟嘅。咁如果你話係 JPEG 嘅話咧，都係數據啦，當然係因為佢數碼相機嘛。不過咧，佢就好似我哋以前咧睇翻我咁講啦，好似相比嚟講就好似 VCD 同埋 8K 嘅分別，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又未至於嘅。嗱，舉個例子 ，RAW file 咧，你可以咧 tune 呢個曝光或者白平衡，咁變咗咧，可能你校顏色上面就會容易啲，咁但係 JPEG 嘅時候咧，你校嘅時候咧，因為佢個細節已經出現咗啦，你再校嘅時候，可能睇落去嗰個質素就會覺得冇咁靚。 咁但係而家影完相之後咧，我發現其實嗰啲相機啊，即係我哋嘅手機都已經可以幫你自己校翻嗰個白平衡啊、對比度啊、鋭利度啊呢類型嘅。咁但係佢我自己部機都係淨係影到 JPEG 啦。咁係咪嗰個其實嘅分別呢，只不過我係喺一個低層次嘅顏色通入面呢 tune 緊，就唔係一個呢好嘅位置嗰度 tune 嘅呢？ 應該係話因為呢你嘅手機已經有一個好強大嘅 apps， 個 apps 呢已經做咗啲叫後期嘅製作，舉個例子，可能你做咗啲 P 圖嘅效果，咁呢啲等等嘅 filter 佢已經幫你加咗上去，咁所以變咗你睇落去張相就好靚啦。咁但係呢真係嗰啲大部嗰啲數碼相機影出嚟嘅時候呢，佢測測嗰一下佢見到啲乜嘢佢就儲低啲乜嘢，乜嘢都唔做。 所以我哋點解手機影啲相出嚟好似好靚，係因為用咗好多濾鏡，同埋佢嘅 AI 令到我哋張相靚啲。但係嗰個並唔係我哋真實嘅樣子。但係如果你話真實嘅樣子咧，就要用一個譬如大嘅相機用 RAW 嘅，佢係真係將你眼前見到嘅嘢咧，就用數碼化咗佢去儲存咗佢。 係啦， 咁我明啦。咁所以話，如果係一啲攝影愛好者咧，佢哋就會中意用翻啲大嘅機啦，或者而家有啲新嘅手機品牌咧，佢哋都會可以將佢轉咗做嗰個 RAW 嘅格式檔案咧，就可以令到佢哋攞翻個原檔出嚟啊。就可以喺張相上面咧，就可以做嘅效果啊，或者後期想做嘅事情咧，就可以多好多。 係啦，譬如可能你日頭影嘅張相，但係佢整到夜晚咁樣，好似好靚，咁啊，基本上你唔覺得佢可能係夜晚影嘅。 咁啊，呢個真係厲害啊！咁啊，大家睇下需唔需要用到咁厲害嘅格式啦。咁另外咧，嗱，我哋手機嘅電池咧，我哋之前都講咗好多咧，就有關於保養嘅問題啦。但如果你話好啦，我都保養得宜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個電話突然之間都用到，喂，好似冇乜電咯，我又想好快脆咧插翻滿佢。其實快插有冇啲特別嘅方法？嗱，坊間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插電線啦。會唔會有啲插電線係真係插得快啲，有插得慢啲嘅咧？ 都真係有可能係會出現呢樣嘢嘅，因為都要睇下嗰個線材嘅質素入面究竟佢個銅線究竟充唔充足啦。如果銅線充足嘅話咧，可能就會傳送得快啲。咁啊，當然啦，最主要都要睇下嗰部手機佢能唔能夠承受到快充電呢個功能啊。 啊，有啲手機承受唔到㗎，原來。 有。你可以咁樣講啦，咁但係最主要就係睇，係啊，都真係要睇個手機本身能唔能夠接受到佢可以快叉定係唔係快叉嘅。咁但係一般咧個火牛同埋手機之間咧，佢就已經識得做呢一啲嘅配置，咁所以又未至於話太過擔心。好似以前咁樣，哇！我舊嘅手機用快叉，嗰部手機會唔會爆炸？咁我相信而家呢一刻咧，應該都唔會出現嘅。 係咁，如果我話用一個勁啲嘅火牛嘅，咁會唔會話嗰個就已經自己變咗做快叉，定還是？我跟翻原廠嗰個先係最好咧，自己揾其他火牛嘅係咪又容易發生問題咧？ 如果你用一啲快叉嘅火牛，只不過佢能夠可以幫你自動去配置，即係調節翻究竟佢個手機充電係可以快定係慢嘅啫。咁關鍵都係要睇手機。 咁我手機入邊點知道自己可唔可以快叉？ 嗱，咁呢個就要睇呢一個生產手機嘅嗰個供應商佢提供嘅一啲數據啦，佢有冇一啲快叉嘅功能喺入邊啊？譬如係有啲咩而家都有講到一啲叫 QC 嘅3.0 啊，或者可能等等嘅一啲數據，又或者可能佢講我每佢有啲充電嘅功率啊，佢都提供出嚟嘅話咧，咁就表示佢可能有快叉定慢叉啦。咁但係咧，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去導致到佢可唔可以快叉啫。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嗰一刻個手機真係就嚟冇電，而你好想快啲叉足佢嘅方法咧，其實都有嘅。 咁啊，例如咧， 就係將你刪曬所有嘅 apps， 最好就係咧著咗飛行模式啦。咁樣咧，因為佢變咗佢手機入面嘅耗電咧減少咗，咁你變咗你插電嘅時候就能夠可以好快脆咁樣插滿噶啦。 我有見過一啲嘅講法咧，就話將自己個手機個版面咧由本身偏向白色，將佢轉咗做偏向黑色嘅，咁佢本身嗰個耗電量低咗，或者定係個功率係咪關事定係點樣，佢都會令到佢個插電嘅速度快咗。其實有冇道理㗎呢個？

阿攝，天兒放假得返我哋兩個人會唔會好 dry 呢？ 子豪梗係 dry 啦，所以我就係得一個要求㗎咋，俾個靚女我就得㗎啦。 靚女好喎、 啊、咦你哋嗌我啊？ 唔係 啊你返返入去啊， 你知唔知靚女嘅定義係乜嘢啊？ 天兒放假之後想知道我哋節目發生啲咩事， 咁就要聽實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至五點 三五成群啦、啊。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7:08嘅时间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朝头早咧，除咗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之外啦，亦都有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伯。 你好，咁啊，今日星期一嚟嘅，咁啊，啲假期一炸嗰啲咧就已经完咗啦， 过晒噶啦， 过晒啦。今日咧，本人都算唔到啊。 算唔到， 都喺出边。 等我解俾你听啦。 系，因为我唔敢估啊， 唔敢估。 大家又翻翻工啦，咁有啲朋友可能会，喂，但系知道大家翻工、啊嗯，又可能早少少出门口、啊，会唔会咧？定系因为今日朝头早你见霜冻警告，而家都仲喺度啦。 冻冰冰就不如 唔 好翻， 唔好翻住啦。咁唔系唔好翻住啦。所以。凭增算唔到啊！ 算唔到，等等我话俾你听啦。啱啱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曾经有意外嘅、 嗯， 不过清理好噶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喺新墟。另外，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新蒲岗四美街去翻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彩虹道之间，唯一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嘅，受影响多条九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如果真系要搭嗰啲巴士嘅，咁就自己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咁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封路方面，黄大仙庙有农历新年特别交通安排，黄大仙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凤德道之间全线系封闭，只准专线小巴驶入。系咁多。 嗯，黄大仙个封路其实封到几时啊？ 封到去六号凌晨十二点。 系啊系啊，之前都有讲过， 系 因为十五啊嘛，好似系嘛。 初十五之后嗰晚咯。 系啦系啦，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吓。咁交通组不时提醒我哋。咁啊，见到出边嘅交通，咦，似乎都系唔错。 唔错嘅，暂时都 好似都几好啊。 OK 噶、嗯，不过就提翻大家啦，真系今个新年都比较野火少少啊。 嗯。 都幾單三級火啦，咁、 啊啊啊、 所以都特別提翻大家啦，係即係見到有啲人啊拍咗啲私放民間煙火嘅，咁就真係唔可以做嘅。 呢、這個就係啊，呢、這個就違法啦。 冇錯冇錯，咁根據危險品條例咧，如果任何人藏有或者係燃放煙花炮竹啊非法嘅話咧、 嗯， 一經定罪咧係會罰款25,000元嘅港幣啦，以及係監禁6个月嘅。另外除了说因为会火烛之外啊，因为呢有些民间的组织都统计过，由年30万去到年初四啊，已经接收了超过40具流浪猫猫狗狗的遗体、 哦、 因为放炮竹啊或者是放烟花啊吓亲啲流浪动物走出马路被车撞到的。 哎呀。 所以真的要特别留意，真是不好这样做啦。 那些是因为好怕，因为小动物呢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啦是 啦。噗跟住咁走其实是好合理。 人之常情啦。 是啊，真的非常之合理。 是啊。 但如果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呢，都即係唯有自己。如果我譬如我都住村屋嘅，咁會唔會有啲煙花炮竹咧？咁我唔知。咁但係咧，就自己嘅門窗亦都先閂穩陣先。 係啦，係啦， 係啦，即係慎防佢哋走甩咗咁樣。特別貓喎、啊， 真係好少見，好似出門口啊，因為貓都 係啊。咁因為貓咧，咁佢喺啲窿窿罅罅，佢有陣時個身都可以捐到出去 啊。係啊。 咁佢哋一驚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周圍走咁。咁、嗯、你狗通常你鎖咗大門咧，佢就應該走唔到嘅。 係啦、啊，但係貓啊好柔軟嘅。 係啦、 啊。捐就捐下，捐咗出去。 係、啊、 特別如果係流浪貓狗，即係唔係屋企人養咧、嗯，即係冇乜點見過呢啲嘢 嗯。 所以咧，一搏。 咁樣就真係會嚇親，就好出馬路真係唔出奇嘅。 係啊， 咁特別咧，而家咧新修訂咧道路交通條例咧，如果司機係唔小心啦，撞到貓狗、馬牛、鹿、羊、綿羊同山羊嘅話咧，司機係必須要停車嘅。并且咧系要向警务人员或者有合理理由提出要求嘅人，即系譬如话一啲官方组织嘅人啦、 嗯， 你提供翻你自己嘅名啦、地址等等嘅个人资料、 嗯。 如果在场系冇呢类嘅警务人员喺度咧，咁、 嗯、 你都要喺24小时之内咧尽快报警嘅。 系， 如果你违法咧，都系会有机会罚款你10,000元啦，同埋监禁12个月嘅。 系，所以咧我自己去到一啲譬如揸车驾驶嘅时候，去到山区附近嘅地方啦， 要小心。 系啦，咁真系会特别小心，因为佢哋唔会有一个咧即系正确嘅过马路观念。 系啊系啊， 你唔好谂住喂，嗰度有天桥咁、啊。佢唔會同你行天橋㗎、 啊，人都唔行啦，有時 係人有陣時都違反交通規則啦。咁、啊、你譬如牛咁，佢又點會同你行天橋？ 同埋佢過親都幾隻幾隻咁樣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 係咯、 啊，大家要留意住呢啲啦。 見到啲新聞撞到，其實都會心噏嘅。 係 啊, 啊，我自己都會。咁所以，因為我都係好愛熱愛大自然啊， 熱愛動物 係熱愛動物添嘅。 係啦、 啊，咁所以有陣時見到啲新聞都唔係咁開心。 係啦、啊，係啦、啊啊，特別咧而家咧天氣又凍啦，又、 嗯。 寒冷警告咁样，有啲流浪猫狗咧，真系会为咗取暖咧，匿咗喺某啲车啱啱熄嗰时咧，个引擎咪好热嘅， 系啊系啊， 有时真系会走入去。都唔出奇嘅、 嗯。啊，你呢个提醒都好好、啊，因为而家霜冻警告嘛， 系 啊, 啊， 有啲譬如啱啱夜晚翻嚟。跟住就個引擎仲暖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係有啲譬如貓仔最中意就哇暖到嗰度匿喺附近咁樣， 係啊，所以即係揸車之前，特別你如果泊喺室外啊，喺、 嗯、 郊區咧，真係拍一拍個引擎蓋， 嗯、 即係趕翻啲貓仔啊、 嗯、 或者小動物出嚟先。如果唔係有啲咩意外，你又唔想， 係喎、 啊，又 係咯、啊，又唔開心， 係啦、啊嗯，又唔知點樣， 係、啊、好好好咁啊！今日朝頭早傾住咁多先， 好啦， 唔該曬阿高嘅，唔該曬天氣方面咧，要早啲揾阿歐啦。都雖然想同佢慢慢講啊，不過驚佢凍親啫。早晨啊，歐，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出邊嘅天氣如何咧？ 喂，咁啊天气继续天朗气清，不过真系冻喎，讲真喎。咁啊，礼拜六日嘅时候，我唔知小白有冇进行啲户外嘅活动啊，譬如行下山啊、跑下步咧。 我冇啊，都系工作啊。 系咪啊？喂，都真系冻翻好多喎，感觉上有阵时咧，我屋企咧都喺个市中心入面啦，但系我知道有啲朋友，譬如住边少少，譬如可能住大埔啊，或者住上山上边啊，譬如嗰啲叫做慈雲山啊，嗰啲類似咁樣咯。哇！啲氣温咧，即係低一兩度咧，喺屋企真係要開暖風機同埋開暖爐咯。我唔知呢啲嘅配備係咪日常屋企大家都會有啦。咁真係上到佢屋企，譬如啊食下飯嘅時候咧，都覺得哇凍幾度喎。咁啊出街啊更加再凍多一兩度啦。咁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真係要注意保暖啦。咁不過好似天文台話齋，又過多一兩日又會回暖啦，係咪小白？ 係啊，過多一兩日咧就話會回暖。咁但係因為回暖啊，咁所以我哋就諗住喂一定係暖咗好多，但係其實因為見到落雨啊，咁你落雨即係又多雲啦，咁啊遮住咗個太陽，咁雖然佢都係暖咗幾度，但係冇太陽咧爭好遠。好似我尋日咧，其實喺户外嘅時候，雖然佢都係凍，但係因為日頭咧佢有太陽曬落嚟，其實係個感覺都唔係話哇真係鐵鐵，但唔冇嗰只嘅，但係冇太陽咧。就算唔係話好凍，都應該會有一種寒嘅感覺啊！呢個大家要留意啊。 係啊，可能等車嘅時候咧、 嗯， 你都企翻喺一個有太陽嘅位 置，唔好喺啲陰。係啊，而家會啊， 爭一兩度啊嚇。 係啊， 所以希望今日大家即係注意保暖啦。呢、這個都係重要嘅。 係、我今朝出門口都係5度啊、6度呢啲温度嚟 嘅。 係 啊，我見到身邊有啲朋友仔 po IG 喺。大埔區啊，早半個鐘頭到8.5度咯。咁、我有陣時唔知呢啲手機嗰個實測同真正嘅温度係點嘅，不過佢鋪出嚟係單位數字，暖極有譜咯。我只能夠講係嘛？ 係啊，都係嘅。咁大家早上嘅時間注意保暖啊嚇。好，唔該曬， 唔該。 好，咁早上嘅時間，詳盡嘅天氣方面咧，天晴乾燥，早上咧係寒冷嘅，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都會去到17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咁稍後風勢清勁。 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就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啊气温咧亦都会回升噶啦。本周后期雨量啊会增多，咁啊而家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啦，有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啊，先听听。 晨光大学。 又到咗晨光大学嘅时间，呢、這个朝头早继续有敬文啊，同埋正伟嘅声音啊，早晨，正伟， 早晨啊，继续喺度祝大家幸福快乐，开开心心， 身体健康啊， 冇错冇错。 好，呢、這个朝头早同我哋讲粤剧嘅鉴赏部分啊，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听粤剧，但系点样为之好嘅粤剧？我哋从咩入手呢？正伟， 冇错啦，因为咧对上两次咧都喺度。有提到推广啦，咁啊亦都呢即係讲咗喺推广活动入面呢都会带大家呢有呢个导赏环节嘅。咁导赏环节入面呢就即係点样导赏呢係咪啦，咁我哋通常呢就会係邀请演员即係真亲演过嗰个折子戏嘅演员呢都会出嚟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倾下偈嘅系乜嘢呢，咁到底佢哋排练上面有啲咩心得啦，或者系我哋上一集呢就讲到即係口传身教啊嘛，系咪？即係有藝術總監嚟到口傳身教呢樣嘢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到底咧入面有啲咩重點嚇、嗯？即係佢哋係學得到嘅，或者喺呢個戲入面得著咗嘅，咁佢哋都會同觀眾嚟到分享一下啦。咁其次咧，當我哋再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點樣去鑑賞一個粵劇咧？粵劇咧，因為有太多唔同嘅特性喺當中，咁就变咗呢，我哋方方面面都可以系一个鉴赏嘅部分。如果用手眼身步法嚟到去计、即系我哋用咁样嚟到去分析，咁即系咩呢，咁即系讲緊偏向系身段上面嘅嘢。咁身段上面嘅嘢又有咩呢，嗱、我都记得之前有几集呢即系讲緊即系我哋去小学场次同去即系成年人系啦，即系成年人嘅场次、社区场次，咁有咩分别呢，简直冇有咩分别。即係可能譬如呢啲啦，我哋喺一啲畫面上面，我哋睇到一啲文搶武搶嘅場口、可以有咁嘅分別㗎嘛。因為呢我哋講過啦，可能去小學場嘅時候呢就會演下啲大鬧天宮啊，即係西遊記啊，即係或者係一啲大家好熟悉嘅曲目啦，即係香腰啊呢啲咁樣呢，放火燈十秒情啊呢啲咁樣，即係你話大鬧天宮咁就係用畫面武搶嘅震撼呢嚟到去帶動觀眾。咁、但係呢文搶都有佢文搶身段值得去欣賞嘅位㗎嘛。呢、這個文搶武搶入面呢咁就係、即係去睇佢嗰個動作設計啦，佢畫面上面嘅處理啦，同埋呢就係、是、演員嘅功架啦。咁呢個演員嘅功架呢就係、是、經過長年累月嘅訓練啦，咁好老實嘅，你攞住支槍你係咪真係覺得就咁拋上去之後搭落嚟佢就真係一定會接得住呢，就呢啲呢就係、是每個演員嘅功力。咁啊即係我自己成日都提倡一樣嘢嘅，就係、是、可能一個演員佢喺台下面練咗1000次、10000次，佢都可能冇出事嘅，但係呢就可能喺台上面呢就有一個失手，你有唔同嘅原因都有機會失手嘅。咁我哋又係咪淨係睇個演員當刻嘅狀態呢，可能又唔係嘅，咁你都會睇到佢其他嘅身段其他嘅付出等等等等。咁呢啲呢就係、即係喺文搶武搶上面嘅設計啦，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鑑賞一部分啦。咁头先咧就讲话，即系手眼身步法，又或者系唱做练打咁样嚟到去分析嘛，系咪？咁譬如可能唱，咁唱咧，我哋就会几方面啦，都系啦，一定有演员嘅成分。咁演员嘅声色艺啊嘛，系咪？演员嘅唱，佢唱得好唔好啦？其次嘅嗰样嘢咧，就系、是、剧本本身。即系当剧作家佢哋要设计一啲曲目出嚟嘅时候，佢哋嚟到去度曲，嗰、那个度曲度得好唔好啦，好唔好听啦，啱唔啱嗰个场景嘅推进啦。咁我哋因为我哋嘅曲牌有太多啦，咁到底我哋应该用乜嘢嘅曲牌喺乜嘢嘅场口嚟到处理？咁呢个又系一个问题啦。再落咧就系、是、可能讲紧唱词嘅部分啦，吓。头先阿耀文你话中意情情爱爱啊嘛，系咪？咁呢个唱词嘅部分呢就係讲緊佢哋嘅文学性。咁、呢个文学性入面呢即係、就是、到底佢寫嘅词填嘅词寫得靓唔靓啦，点样触动到我哋作为观众啦，咁样嘅一个状况嘅。咁 即係當然啦，呢一個咧就好考其實作家本身佢嗰個嘅文學修為啦，甚或之係其實有時白話都可以帶動到個戲嘅喎。咁、 哦、白話都可以啊？ 白話都可以嘅。其實粵劇入面咧，有啲情況係用白話，有啲情況係用文言文啊。不文言文相對又好少會去到咁深奧啦。只不過咧，其實 我成日識溝嘢嘅啫。 溝嘢係官話啊嘛，你做你已經叻咗啦。 哦，係咩係咩？ 溝溜嘢係咩啊？你知唔知嗰三個字係咩啊？ 可怒也。 哎，非常之犀利啊！你真係識啊，冇錯啦，即係溝溜嘢呢啲就係官話啦。咁呢啲又係另一個層次嘅嘢。就是即到底即是其实在个粤剧入面带动緊俾观众嘅系乜嘢呢，方方面面喺呢啲唱词入面呢都系会有呢一个鉴赏嘅价值啦。其次呢就再讲緊，如果当我哋系一个演员啦、啊、我哋去收到一个剧本之后，呢、這个剧本佢自己本身带动俾观众呈现緊嘅嗰样嘢系乜嘢，简单啲咁讲系言之有物嘅，定系为做而做先。你有剧本呢样嘢，你就会去思考到底呢个剧本系咪言之有物噶啦？即系呢个系一个都紧要嘅一个位嚟嘅。咁当然啦，有啲剧目系真系希望大家哈哈大笑嘅啫，即系纯粹大家开心。咁呢个都系一个目的嚟嘅，系咪？咁所以点解贺岁吓，而家近期贺岁先至会开多啲开心嘅戏，系咪？或者啊，即系大家都系打团圆结局吓，即系呢啲咁样，即系都会有啲娱乐观众嘅成分喺当中啦。咁其次就係頭先講啦，即係演員攞到呢個劇本，除咗我睇呢個劇本到底佢講緊乜嘢之外，就係、是、要睇演員嘅功力點樣嚟到將個角色去塑造。我哋呢如果攞返喺推廣場次嘅嗰套戲《無情寶劍有情天》嚟到去講呢，我其中一個鑑賞嘅點呢就係講緊任冰兒細女姐，佢呢嚟到去處理嗰個常者者貴玉常呢個角色。佢呢個桂玉常呢個角色就係二幫花旦嘅角色啦，但係咧佢係非常之出色嘅，佢係令到成件事咧立體咗好多，所以基本上咧大家一諗到常姐姐呢個角色咧，就會諗起細女姐嘅演繹。咁當然呢一啲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喺就咁喺電台廣播入面，我哋未必可以好全神嚟到去話到俾大家聽，到底阿細女姐佢嘅演繹有幾咁好啦，係咪？因为呢始终我哋粤劇嘅舞台艺术都系喺舞台上面都系即时呈现嘅。咁有啲近年科技发达啲，就可能有啲被拍摄落嚟啦，被录低做咗一个记录啦。咁但系其实主要都系讲緊系舞台表演嚟嘅。咁所以相对地就未必一定有咁多嘅画面留低。咁所以呢其实我真系非常鼓励大家开始去睇多啲粤劇。到底我哋讲呢个演员做得好，其实点样好法呢？咁呢啲呢全部都系喺现场呢先至会睇得到嘅。 係啊，同埋呢我觉得呢观众如果真系好想入门级去欣赏呢个粤劇，我觉得不妨揀啲劇目系你啱自己口味嘅，当系一个入门啲嘅朝头早。唔该晒你丁伟。 Thank you。 见面容忧伤，到今天我在他乡，和你当日同样被困某处思乡，全靠星月明亮，归家路总算有方向，听着夜宣欢欣那下声响，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我。 一首歌曲来自周柏豪的《小船大海》。1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4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都是生效的。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48至49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1月至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确诊者无需要再申报，冇症状的人士可以外出或者翻工。当局话，若果患者属于高危人士或者出现明显病征，应该尽快求医，留在屋企休息，避免外出。学生检测阳性不应该翻学上堂，直至快测结果呈阴性。确诊者如果需要取得病假证明书，可以向私家医生或者到医管局普通科门诊求诊，医生会按照病人的临床身体状况决定。另外，正在身处隔离设施的人士，今日起可以获安排有序离开，不需要等快测阴性结果，但是有需要的人士仍然可以选择入住社区隔离设施，最多可以逗留7日。院舍检测阳性的院友，如果接种少过3剂疫苗，亦都可以获安排送到由社署管理的暂托中心接受照顾。有关过渡安排将会维持到下个月的28号。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相信取消香港同内地的通关核酸检测要求，好快会有决定。他引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应该好快有决定，估计是在未来几日。谭耀宗又认为，通关配额亦都可以取消。他话当时的考虑是担心春节期间人多导致安全问题，但是而家配额未有用尽，亦都可以做到 有序进行，认为可以做到全开放，免去要网上领取配额和核酸检测等安排。谭耀宗期望罗湖和黄岗口岸可以早日通关，又提到广东省近日举行有关加快经济发展的大会，认为对本港来讲 是重要的信息，香港和广东省可以早日共同商量有关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埃及，展开中东访问行程，预计他在开罗短暂停留之后，将会前往耶路撒冷和西岸拉姆安拉。布林肯将会会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晤。巴以局势近期紧张，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发生新一宗枪击之后，以色列警方下令要求全国警力提高警备等级。这一宗枪击导致两个人受伤，枪手其后亦都被枪伤制服。另外，东耶路撒冷是一处犹太人的定居点，日前亦都有另一宗的枪击，至少七个人死亡。较早前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造成巴人死伤，其后几枚火箭弹在加沙射向以色列，以军随即报复，出动战机轰炸巴勒斯坦哈马斯在加沙的军事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本周后期雨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4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新蒲岗四美街去翻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彩虹道之间唯一行车线系仍然封闭，而至于反方向去太子道东嘅路段就已经解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封路方面，为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活动的举行，直至到晚上的七点钟，介乎排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之间一段林村乡公所路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黄大仙庙有农历新年特别交通安排，黄大仙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凤德道之间全线是需要封闭，只准专线小巴驶入，驾驶人士是需要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咩片睇到咁入神啊？ 印度舞啊，有冇兴趣一齐睇啊？ 系咪真系玻璃活啊？即系印度电影里面嗰啲宝莱坞舞啊？ 印度舞种类繁多，大致咧分为古典舞、民间舞同埋你所讲嘅宝莱坞舞蹈啊，又可以叫电影舞蹈。古典舞咧属于精英艺术，民间舞同宝莱坞舞咧就偏向于大众娱乐。 我睇过一篇印度舞蹈家嘅访问啊，佢话想喺印度成为明星，识跳舞系其中一个重要嘅条件嚟噶。因为大部分印度电影都系以歌舞片为主嘅，里面咧有大量嘅舞蹈情节，所以如果想认识多啲印度舞嘅话，最简单嘅方法就系睇印度电影啦。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二台话你知， CIBS 第39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嘅意思系指乜嘢呢？ 就唔系净系话基层人士睇病咁嘅意思，讲紧成个医疗系统最基础嗰一层，比较着重喺慢性疾病同埋点去改善我哋健康状况。 嚟紧咧13集一齐探讨一下点样藉住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有长耳朵的兔仔，听觉好灵敏，踏入兔年，我都要好像兔仔一样张开耳朵，认真聆听屋企人的需要，听多些他们的感受，做一个贴心的聆听者。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兔。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易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有啲冻啊，12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46%啊，而家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寒冷天气警告咧又喺度咧，仲有霜冻警告啊，你嗰度屋企睇唔睇到啊？阿即系小白屋企睇到系嘛？有冇霜啊？ 冇啦，未到去到呢个冰点，我嗰度，因为都仲有几度， 未至于霜冻啊，单冻啫，你嗰度系咪？ 系啊， 单冻，单冻， 单定霜， 系啊，睇睇啊，天气干燥啦，早上寒冷啦，日间最高气温咧17度。咁睇睇啊，未来两三日咧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哦。 系啊， 而且后期雨量增多，真系估佢唔到、哦。 竟然落雨，仲会有啲回南啲嘅感觉、哦。如果气温回升，但又落雨嘅话， 差唔多啦。 系啊，嗱，头先钟哥讲天气啊，吓、搭下嘴讲多两句啦。咁啊，琴日大帽山咧就录得咧2度嘅气温，但系就未结霜、哦。咁有啲市民咧， 今朝打鼓岭好似系1度， 系咪啊？ 但都未有。 我唔知道有冇， 系啦， 我就系知一。 琴日就未结霜，咁市民就以为可以睇下啲叫做结下霜嗰啲景致啦，咁啊见唔到嘅，咁啊啲行山友就话咧，香港咧湿冻啊，全世界第一嘅咁样啊吓，咁啊佢话咧自己咧去过北京啦，同埋外国啦，都唔系好冻嘅，但系香港啊特别冻嘅。 喂，有啲俄罗斯人咧嚟到香港嘅时候，佢哋都话香港呢种冻咧，系佢哋都觉得系寒冻嗰种嘅， 系咪啊？ 因为佢哋嗱，佢哋冻。好简单啦，咪着多啲衫咯。好啦，你着多咗衫之后咧，跟住你就譬如-40度，咪着衫啊，飞行出去咯，系冻嘅，但系你会觉得系预期之内嘅。 系、 好啦，但香港這個呢个咧，因为佢又话俾你听啦，香港喺呢啲咁样嘅地理位置咧，你应该唔会去到嗰啲零下几廿度噶嘛。好啦，咁、大家就前设已经系好啦，咁啊应该系基本一啲好普通嘅御寒装备都已经够啦。我点知咧，室外同室内咧？同樣都可以凍嘅、哦，即係特別係夏天啊，即係冷不防一個冷氣太凍嘅時候咧，大家都仲係短打，哇！嗰下真 係香港都真係咁上下㗎啦，即係以地理啊同埋個温度啦，嗱你話凍，咁你話 最近喺譬如日本京都落雪落到咁樣， 係啊， 即係直頭連個商場裏邊都啲雪都飄埋入嚟， 係啊。 咁我哋而家都係叫做凍，但係都唔係人哋 我哋冇去到嗰度咁 刮風啊咁厲害啊，又或者落雨係香港都有陣時都幾厲害。 啊、 但係睇下譬如話阿奧克蘭誒紐西蘭奧克蘭早幾日嘅時候咧，啲、啊、水浸到係半架巴士咁高。 嗯， 咁但係我又覺得哎呀，真係我哋喺呢度住都真係 感恩啊，福地啊，我成日都係覺得香港福地啊， 係、 啊， 所以大家要懂得感恩啊。 咁啊，當然希望住喺嗰啲地方嘅朋友們都舒服啦。 係咁，但係我哋除咗感恩之外咧，咁啊，今日阿 O 想講呢一個咧，啊幾開心，對於我同埋鐘哥嚟講，可能係開心嘅一件事。可能對於小白嚟講咧，就爭跌跌。 點解啊？ 原因係咩咧？因為小白整齊啊，整齊。你透露過你屋企都係整齊，你平時做嘢都係執執整整咁樣啦。咁咧，我同鐘哥咧亂啊，不過亂中有序。 啊啊、 你屋企都唔系好执屋啦，我知道。我屋企都唔系好执屋嘅。咁啊，睇到咧呢个2019年啊，火红啊 N 字头串流平台咧嗰、那个扑然心动嘅人生整理法嗰、哦、一位啊嘅收纳女王啊，近藤麻惠麻里惠啊，系啊，阿近藤女士咧啊。佢啊喺最新嗰本书竟然就讲出啦啊，因为咧过去嗰几年疫情咧，已经啊养咗三个小朋友啦，已经咩啊放弃咗呢个收纳断舍离。 系啊，佢就系 佢都搞唔掂， 咁搞笑。 佢系提倡断舍离噶嘛， 佢都放弃。 系啊，就佢估唔到系佢第一个。 点搞啊咁样？ 佢唔系第一个，途中好多人放弃嘅。 但系佢系。我想讲话始作俑者， 你想 咁讲？ 你想话佢教主嚟噶？ 系啊， 佢 推出啦， 系啊，佢推翻晒自己所有 theory 喎，而家 系啊。不过我睇到有一个叫做咩时事评论咧，写一篇文章个嗰个题目好好笑啊。佢就话：如果你跟唔到断舍离，唔紧要。因为除了你之外，其实教主都跟不到。 是啊，即是这个近藤女士啦。 可能呢教主呢他遇到个问题就是因为刚才阿欧讲到重点。他在这几年疫情他多了些什么啊 小朋友。 多了小朋友。小朋友呢是没有可能跟到你那个步伐去断舍离、 嗯。 你说我一个人的我什么都可以断舍离啦。但是如果你说你有小朋友即系学阿钟哥话斋，你抌佢啲玩具， 系啊， 得唔得？ 唔得噶， 咁系咯， 回忆嚟噶嘛。 讲多少少内文俾你听。佢教主啊，都系咁样讲啦。佢都话咧，自己意识到最重要嘅咧，就系享受啊，同屋企人咧嘅时光，即系陪伴小朋友啦。比起咧平时用咁多时间整理东西咧，佢开始啊专心咁样咧发掘啊。一啲快乐同埋咧琐碎事情得嚟嘅一啲叫做有趣点啊咁样咯，系啦，即系话俾你听咩啊？旧时咧佢用好多时间断舍离噶，因为我都睇佢个节目睇好多噶嘛，因为咧身边人咧都会同你讲话，哇，你学下人啦、啊，你睇下你啲衫几乱，你啲玩具几乱，你啲书几乱，我架车几乱，我净系讲四样嘢咧，我人生咧都系充满住乱嘅。虽然有一啲研究报告话咧，如果你个工作环境越系乱咧，你创意度系越高嘅， 系噶， 系啊， 系啦。我系信嘅，因为我乱啊嘛。你当我求其靠边站靠落去啦。但我睇完呢片，佢又话啊，你攞住件衫咧，你想抌佢之前咧，你就要摆心口讲一句咧感恩啊、嗯。你多谢你陪伴我走过咧九个月嘅时间。依家你个衫领歪咗啦，我系时候要抌咗你啦。呜，抌咗佢。是不是舒服了很多呢、 嗯、 如此类推你就将很多东西抌了跟住呢屋企就会执拾得好啦咁样。这个就是啊即是近藤女士啊、 嗯、 啊终于讲正一次啦即是咬正佢的字先。跟住近藤女士呢想讲的一个主重心但佢依家都放弃了啦。钟、嗯、哥你睇到呢、这、一个有冇觉得你嘅心境呢都豁然开朗 呢 系， 因为我不嬲超然过佢㗎嘛我觉得。 你超然过佢系 因为我早已经睇到系唔可以断舍离囉。一早睇咗幾時會？ 但係佢節目都拍咗一兩季出嚟喎。 係 咯，佢都代代平安咗㗎 啦，賺曬錢喎，開曬班教人㗎啦喎。 人生咧喺兩個情況底下會斷捨離嘅啫。一，你根本就冇啊，即係你冇嘢啊，真係一條擔挑兩個攞啊嘛。嗰陣時話冇嘢就係抬曬啦。你除咗去街市買餸之外咧，就係我個行裝係得咁多嘢，我仲點會有斷捨離啊？我根本冇啊，即係你想斷都冇得斷啊嘛。咁咪做咗咯，另一個咧就是、讀書時候啊嘛，個個學生 畢業上完嗰一堂，唔好話畢業啊，上完嗰一堂已經斷捨離㗎啦，將所有嘅嘢俾翻曬先生啊嘛。 係， 我而家教書咪就係咁樣咯，問翻上一堂學過啲咩啊？就㗎啦嘛， 就斷捨離 就斷捨離咗㗎啦嘛。哦、但係其他時候咧，冇可能斷捨離嘅、 嗯， 即係你買咗一個，譬如當買咗一個背囊， 用到想高達，例如我買咗隻永根藤，幾千蚊買咗翻嚟，點樣斷捨離？ 我係 deluxe 嚟嘅， 我想話買咗個，譬如買咗個名貴包包，你點會斷捨離啊？你唔會噶嘛？嗰啲係已經係好多都市人嘅身份象徵嚟噶嘛？咁所以我已經睇明白咗呢一樣嘢咧，一早我已經。跨越咗呢一步， 跨越咗佢， 做唔到咯， 系 真系做唔到， 嗯， 即系去到几时咧？去到觉得系我冇嘢啦，即系身无长物，断舍离咯，因为好容易做啊嘛。第二个就系读书嘅时候咯，冇啦。咁你仲有啲咩情况会做得到呢一样嘢？就算系啊，即系话嗰啲系全部回忆。我成日叫小白，你唔好抌咗啲僆仔嗰啲玩具啊，大佬。点解啊？嗰啲唔系净系嗰件玩具咁简单， 系。 是一份回忆嚟嘅， 薪火相传 系啊， 阿妈抌我嗰啲，我抌翻我仔嗰啲。 系啊，譬如我唔系，譬如话咁影张相得唔得啊？唔系唔得。咁、 嗯、 譬如话有啲我都 影相仲挂住啊，其实 又系啦。有一样咧，我个人嚟讲咧，我就提议真系唔好抌嘅。小朋友咧用嘅枕头袋， 嗯， 或者嗰张被， 嗯， 因为仲有嗰阵气味， 系啊， 气、嗯、味咧对一个人嘅成长好重要噶嘛，即系成日都话男， 当然嗰个气味系有啲臭气味啦， 唔系啊，但系对于嗰个小朋友嚟讲，嗰阵就唔系臭味啦，系种回忆嚟噶嘛。所以成日都話男人揾老婆揾咩啊？同媽媽相似嘅氣味啊嘛，即係呢一個嚟噶嘛。 係， 所以氣味好緊要噶嘛。所以我小朋友留翻佢，因為嗰一份嘢咧，你影咗相，你 keep 唔到嗰份味道啊嘛。 嗯，所以影咗相咧，仲掛住，你可能真係唔記得咗。 係、 嗯，但你睇翻啲相嘅時候，哎呀， 係啊，抌咗啦已經咁樣。係啊，咦？睇嚟你都突然間推翻咗斷捨離呢個睇法喎、嗯。如果睇到阿教主都揾落咗， 我本身咧斷捨離，我覺得我係由佢對阿近藤女士出嚟嘅時候咧，我係 buy 嘅， 係幾欣賞。其實佢嗰個係一個 theory 嚟嘅，因為 我自己個人咧。是本身是企理嘛，咁、 嗯、 但我企理得嚟咧，我都仲系多嘢嘛。好啦，咁於是乎咧，近藤女士走出嚟嘅時候，佢就話俾我聽：好啦，你好多嘢，你係好識得執嘢，不過你都要學下放下，有啲嘢要離開嘅，你就由得佢隨風離開啦。咁、樣， 所以應該再早啲咯。即係如果你要斷捨離嘅話，不如源頭減廢咯。 嗯，先唔好有， 先唔好有，咁你咪唔需要斷咯。 嗯， 咁咪冇嘢咯。 嗯， 係。不过小白可能即系依家都开始唔再断啦，系咪？ 而家咧我就喂啊，而家其实我都好努力实践紧呢个断舍离啊。 唔系你断咗第二样嘢啊嘛， 虽然佢放弃咗， 你而家断食啊嘛， 断咗第二样嘢系啊，都关事啊，可能 都可能关 事。你食早餐都唔食，断食。 不过网民咧最后讲呢句咧都几睿智啊，即系除咗话断舍离嘅究极奥义咧。就是抌走断舍离呢个方法之外呢就是呢近藤女士呢可能会有啲诉讼。因为佢之前开班教人嗰啲理论呢又出啲收纳师嘅证书呢。咁、你而家突然间你话唔玩又唔玩。咁啲人就会觉得喂你之前教嗰啲可能都失实㗎喎。 我又 都 会 流流地㗎 喎。又唔会嘅。 即係讲就咁讲。 佢应该将佢个 course 呢升华， 嗯，叫做咩啊？ 佢应该再做，真系做到个 deluxe 版。嗱，点解咧？佢而家就教咗人呢个断舍离啦。好啦，断舍离嘅套路已经入喺度啦。嗱，佢自己升华咗啫，佢自己已经即系唔好，我唔用放弃呢个字，佢系将佢演变，将佢演变成为一个断舍离嘅一个变身，一个蜕变嘅过程。佢喺呢个过程入边，好啦，到佢同小朋友一齐相处，都可以有个新嘅 theory 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将呢一个嘅叫过程咧。教翻俾佢嗰班徒子徒孙， 都得嘅。 系啦，等佢哋一齐有升华， 等佢第一时间抌咗个阿妈， 冇所谓嘅。咁正所谓咩？以前好多科学理论咧，喺当其时系成立嘅， 系啊， 之后都俾人推翻，咪又系咁。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唔使告嘅， 唔使告嘅， 学咗就算啦。 街灯见人奋斗，总要残忧，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狗，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前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又下个掌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离蝴蝶季节声最高，着了唱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丛，百亿回尘，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致，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学友啊，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好嘢啊！日出嘅时候街灯就安睡， 啱啊！依家日出播啊，冇理由日落播噶嘛呢啲歌。 不过每日唔同噶，喺提提大家 系啊， 系跟日出时间，系跟日出时间而熄灯噶。 上翻天文台个网站，大家就睇 啲相。日出时让街灯安睡，你问一问系边一日先 啊？哎，都要提一提，提一提咁多位嘅主妇啊，点解提佢哋咧？因为你想街灯安睡啊，或者准时工作嘅话咧，大家嗰啲被啊，唔好遮住个感应器。 点解啊？ 唔系咧，啲街灯啊长着唔识熄嘅。 哦，嗰啲即系挂咗件衫喺嗰度。 挂咗件衫啊，遮住个感应器啊嘛。咁你遮咗啲，个街灯咪着咯。 而家冇啦，而家仲有咩喺球场晾嗰啲棉胎咩？ 唔系，可能小白嗰啲区域真系有啊。 哦，系。 我头先我都想象唔到点样用张被遮住啲街灯。 系啊，因为佢街灯有啲位咧，有一只model 佢系好似有箱咁样嘅。 系咯系咯。 咁有啲人咧就中意，喂，几好啊！我嚟晾嘢，啱啱好一晾晾咗上去。你知呢嗱，又有太阳。 天氣又乾咁，咁曬定啲嘢差唔多，咁啲人就會放啲嘢上去。咁你一遮咗個感應器嘅時候咧，咁佢黑喎，咁又黑天黑咯，佢咪著燈。 嗯，以前我屋企望到樓下有一個球場噶嘛，即係即係我細個嘅時候住。咁一到夏天時分咧，那個球場打唔到波噶，因為晾曬棉胎噶。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你做小朋友又唔夠膽將啲棉被攞翻落嚟咁 樣，唔敢，唔會噶，大人嘢嚟噶嘛嗰啲。 係啊，唔敢掂啊，個波省到嗰啲棉胎都驚啊，整污糟人哋啲嘢都要走啊。咁但係我見到有啲屋邨咧，其實佢哋本身下低咧，直頭做嗰啲架，嗰啲架咧就寫到明專係俾大家晾衫、晾被。是都有的、是啦，咁大家睇下有冇。啊，头先阿 O 咧讲开嗰个日本女士啦，仲有啲都系关日本女士嘅嘢，都几得意，我觉得。咁佢咧而家扭蛋公司咧，佢哋谂咗个 idea， 呢个 idea 我觉得都几特别嘅。佢咧就将其中一个嘅嗱，佢就话系其中一个真实嘅家庭啦，真实家庭嘅妈妈，佢煮咖喱嘅方法嗰、那个 recipe 咧，就将佢变成扭蛋。 点解要系咖喱咧？ 咖喱咧喺可能當地人心目中咧就會覺得係一種最方便最快捷。佢、意思就好似譬如你打蛋咪好快嘅，咁、你扭蛋之後嗒一聲你開嘛。咁咖喱其實你開咗個包裝之後，有好多隻，有啲直頭佢已經係你攞住個石子煲即係抌落啲水嗰度煮滾佢，你咁倒出嚟已經食得。有啲係咖喱磚啊，又同埋有好多唔同風味。咁其實咧佢哋成日都有句説話就係唔識煮飯嘅人咧。都會識得整咖喱嘅、所以佢哋就用咗咖喱去到入手，咁、佢就用咗呢一個家庭咧，佢哋一個媽媽成日唔同嗰、那個有幾款五六款嘅 recipe 咧，都係咖喱，有啲可能會係椰菜，點樣將佢一齊煮成咖喱咁樣，有啲就可能會加少少譬如肉啊咁樣，咁所以佢嗰個款式咧。唔同嘅，有啲嘢可能會煮出嚟咧，會黏少少。有啲點樣教你用呢個炸薯仔再撈呢一個嘅咖喱？哇，係啊，呢、這個好食！炸薯仔撈咖喱真係好食、好啦，咁佢哋就話到將呢一個 recipe 咧放喺扭蛋入邊，即係俾嚟緊嘅時候可能會俾大家，喂，可以有機會睇得到咁、樣。咁佢咧就特登用咗一種方法咧，就令到大家有一種親切嘅感覺。 OK， 佢咧就。 就唔使钱抽扭蛋，最亲切， 斋攞 系啊， 斋攞 硬币都唔使入落去就抽到啦。 佢咧就声称今次咧，因为佢入边一张纸，即系你好似一张嗰啲武侠天书咁样，折埋咗就放喺个扭蛋入边咯。但佢放喺扭蛋入边嘅时候咧，佢嗰个字体咧，佢就用翻妈妈佢平时写嘢嗰个字体。就 copy 翻入去，跟住先再 print 入去嗰、那個嗰張嘅秘笈入邊。 咁會唔會好似咧？我哋而家去啲中藥嗰啲藥房 寫嗰啲咁 樣， 有少少 我睇永遠都睇唔明佢寫咩嗰啲咁樣。 其實係有少少似嗰一類嘅字體。咁當然啦，佢哋嗰啲字通常咧就會側邊又畫好多公仔啊。係、因為呢個真係佢哋當地人習慣咗，就係佢寫啲字工整之後咧。側邊可能會加少少嘅碌屎，你見佢哋嗰啲碌屎有唔同顏色嘅筆啊，跟住又畫啲公仔啊，啲箭嘴紙落去啊，佢呢啲咧佢都齊曬嘅。因為今次係希望俾人一種感覺咧，就唔係淨係好似你買嗰啲烹飪書打開、死板嘅，係有一種媽媽嘅味道，有一種屋企大家温暖嘅感覺。當你今日 random 去抽一張嘅 recipe 嘅時候咧，一抽收佢出嚟啊！就好似媽媽同你講，你今日就可以食呢一款嘅咖喱。哦、你即係街市嗰度買個椰菜，買多幾粒薯仔翻嚟，點樣整？然後攞呢個咖喱磚抌入去，咁就搞掂㗎啦。 多謝媽媽， 有一種 多謝媽媽 家嘅温暖， 家嘅温暖。 特別依家即係香港又凍啦， 日 本 又 更凍啦，希望大家咧暖粒粒啊！ 由產業鏈供應鏈擾亂者嘅形象。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制裁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等公司，同时将中国运营遥感卫星的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列入制裁清单。天仪回应内地环球时报查询的时候说，天仪和子公司和美方制裁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强调产品和服务都是用于民事和商事用途，不涉及任何军事用途。天仪正是同各方积极沟通，尽力确保得到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对待，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埃及展开中东访问行程，预计他在开罗短暂停留之后将会前往耶路撒冷和西岸拉姆安拉。

国剧八三零 深居 剧里面原汁原味地继承了小说文本的文学性，将上海生活的多个剖面纳入剧集里面，形成了复调叙事。电视剧同时以更强烈的戏剧冲突承托起上海体验，特别是以住屋这个兼具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象征的关键词为核心，串联和勾勒出上海百态。 国剧八三零深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晨光财经第一线。 点十二分啊，星期一嘅早上啊，今日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 早晨 ，Dicky。 早上三位大家好啊，继续都系吐气扬眉，身体健康啊。 好啊，好啊。系咁啊，继续祝大家咧恭喜发财先啊，因为见到咧股市咧继续畅旺啊吓，咁啊，上个礼拜咧礼拜五啊，港股收市啊做好啦，咁啊美股亦都唔太差、啊。外围市况嘅睇法系点咧？系咪都要聚焦咧？今个礼拜咧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咧，咁交俾 Dicky 咧详细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2月1号联储局呢就会举行今年度应该讲呢其实一年两日啦、就会有呢一个议息结果嘅公布。咁基本上呢就大家呢都睇到实㗎啦，原因呢就係、话今次议息结果大家都知啦，即係决定就係一个啫，加几多咁，但係呢基本上都实食㗎啦，就係、咩呢，就25个点子都冇天涯，即係话系咁多啦，多啲都冇，但係呢少啲亦都唔好幻想，简单啲讲就係咁。咁但問題加完呢一次之後啦，咁究竟點呢？聯儲局嘅貨幣政策會唔會真係有一啲嘅轉向嘅可能呢？啊，即係話曬咧，上個禮拜都有講啦，即係就咁睇啲經濟數據咧，都真係美國嘅經濟而家軟著陸嘅機會真係存在嘅。就業市場又唔係太曳啦，係咪？即係嗰啲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又比預期咧係少啲。咁跟住咧就係個 GDP 啦，即係國內生產總值咧嘅增長又比預期好。咁啊，即係簡單啲講，連咧最擔心嗰個樓市都開始有少少轉温復甦嘅跡象，因為咧按揭嘅息率都有所下降。咁即係話簡單啲一句啦，即係暫時嚟睇咧，大家都會見到就話，只要個通脹繼續放緩嘅話咧，對於美國聯儲局即係貨幣政策咧，就有個即係喘息的空間啦，真係留一天與你喘息啦。咁啊，大家都知，即係如果加息加到尾聲，咁啊，全世界都係受惠啦，都歌舞升平啦。不過咁，即係亦都等緊呢件事發生嘅時間咧，即係連續都回咗好耐、弱咗好耐嘅美元咧，咁就彈翻兩日嘅咁樣，咁都係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咧，即係始終都係差唔多啊，美金都係8个月嘅低位。咁連個加指咧都已經有連續幾日反彈，咁啊唔好講嗰啲歐元嗰啲啊低位計起咧，即係升幅都其實都相當之驚人，10% 有多。咁啊，而呢一個榜又係咁，咁啊即係簡單啲一句咧，大家就會起碼都要睇埋會後聲明啦，聽下鮑威爾講啲乜嘢啦。咁呢個都會係即係大家都好關心。不過某程度上咧，其實而家個尤其是美國股市啦，都已經反映緊咧。 就是大家会认为就是联储局呢加埋呢一次25点子之后呢就可能在下一次会议再加多25个点子就会停。但是始终都是那句啦，即是经济数据呢就始终都是经常都会发布的。即是每一个礼拜都有，而每一个月都有一些好重要的数据，亦都是很多都反映通胀。所以即既然如果而家呢一刻咧，都叫做略略咧，反映緊呢一個即加息只係兩次25個點子就會停嘅預期咧，大家亦都要小心，就係、是、呢段時間亦都可能會有啲波動性喎、哦。即簡單呢個就係話，唔會話一面倒所有經濟數據都比預期好，係暫時都係嘅。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兩個斷咗攬咧？咁呢個都好難講嘅。咁嗱，當然啦，即喺美元過去呢個弱勢嘅情況之下，人民幣就好顯著反彈。咁過去咧都應驗咗，即係我過去兩三個月之前講嘅情況啦，美元見頂啊，美息見頂啊，美國嘅債息見頂啊，美國嘅貨幣政策亦都將會即係從緊去到尾聲啊，人民幣反彈，港元反彈，咁呢啲已經出現曬啦。咁啊，所以咧就即係成為咗其中咧支持港股啦，或者係甚至乎內地股市嘅一個即係上升嘅原動力。咁好啦。咁今日咧就即係復市啦，講緊內地，咁亦都講緊咧北水咧又重臨香港，咁再加上咧就係大家都會憧憬已久嘅呢件事，就即係話，復上咯、哦，咁同埋真係見得到喺過去內地嘅呢個春節假期咧，即係好多唔同嘅環節啊、行業啊，都真係有個好樂觀嘅表現嘅，譬如話旅遊啊，一啲嘅即係話電影甚至乎相關嘅呢一啲嘅即係話消費啊。都有個好誇張嘅復甦嘅，因為咧就咁咧，即係國家即係稅務總局咧都話啦，即係話旅行社同埋相關服務嘅呢一個喺即假期嘅銷售收入咧，會按年咧增長咗成1.3%嘅，咁即係話已經翻翻去即係疫情前大概都80%嘅水平。咁啊，即係又係嗰句啦，即係出行啊、酒店啊嗰啲全部都好。咁啊，仲有咧就係電影啦嚇，亦都係有個好顯著嘅復甦嘅。甚至乎電商都係嘅，咁即係話全部嘢都復甦曬，咁但係亦都係客觀講呢一扎嘅股份咧，全部都已經升曬，包括啲電影相關嘅股份。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究竟嚟緊會點咧？我諗就係如果即係電影相關嗰啲咧，嗰個炒風會短暫啲。咁但係如果你話旅遊出行嗰啲咧，可能都會再耐少少嘅。但係喺而家呢一秒鐘都反映曬，所以即係我都唔希望啊嚇，但係都小心慎防咧，就係話 A 股即係紅盤高開高走嘅時間咧，港股已經有獲利回吐都唔出奇，因為即係畢竟我哋嘅港股亦都已經升定咗先，所以即係今日只要個指數唔係回得多咧，都已經算係叻噶啦。 好，咁我想問Dicky另一個就係700嘅700騰訊啊，咁上個禮拜五收市嘅時候咧，都近排難得高位嘅$415啦已經，咁而且大行都相繼唱好喎。最初我睇咧就係420几，跟住450几，而家甚至乎有啲話470几。咁如果咁樣唱好落去，我係咪應該？跟大維一樣睇好佢，定還是有另外一啲睇法咧？騰訊 ，Dicky 嗱，騰訊就真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大行嘅我冇意見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喺晨光第一次呢個環節咧，我諗我都講咗好耐話，即係喺呢一個即係 ATM Exchange 裏面新經濟股，我都真係最睇好佢。嗱，當然啦，即係唔係話特別追捧個別嘅個股，咁但我都記得我曾經都喺節目度分享過一啲嘅睇法，包括就係話。對於佢個行業啊，呢、這個好明顯就係內地嘅政策同過去嗰兩年已經好，即係好截然不同啦。就即係話好多嘅新嘅版號批出嚟啦，咁甚至乎最大嘅包括係騰訊啦、網易啦，都即係攞到新嘅版號，唔會話好似以往咁名落宣冊。咁第二啦，就話對於啲平台經濟甚至乎互聯網行業嘅監管，大家都會見到已經係即係嗰個即係力度咧。係即係放鬆曬嗰只㗎啦，咁再者曾經都有講過啦，就係話淨係講騰訊過去多年嚟嘅投資啊，唔止係淨係京東同美團，仲有好多。咁過去都有講過，就係話真係每一次喺未來都可能會成為一種常態啊！嚇，你話共唔共同富裕都唔關鍵，個關鍵就係話唔係咁多間公司可以咧用佢嘅手法嚟派特別式嘅，即係都幾特別嘅手法咯，係咪？咁今次又派下呢、這個，下次又派下嗰間， 咁其實喺個櫃桶度大把股票可以排。過去亦都講過一個比喻，就係話如果騰訊大家看待佢好似睇股神巴菲特嘅旗艦 Berkshire Hathaway 咧，真係揸睇住佢持有嘅一啲上市公司嘅股份，計埋佢個市值，佢作為一個參考咧。咁其實都即係相當之誇張驚人嘅，咁所以即係繼續睇好佢。當然啦，即係回望翻低位就一倍啦嚇，但係回望翻高位咧就一半多啲啫。咁所以就仍然都有呢一個即係話樂觀嘅前景嘅。如果以全年嚟講，不過好短線升咗咁多咯。你話如果即係個港股要有少少回吐嘅，咁即係佢亦都要有啲回吐，亦都唔出奇。但係起碼喺呢一秒鐘咧，即係佢係好超買嘅股嘅，但係暫時未有沽貨信號，咁所以真係如果一旦出現一啲譬如話比較短線嘅一啲嘅沽貨信號咧，咁譬如話即係好技術上嗰啲嘅角度啦嚇，咁大家亦都即係唔好話即係去到呢個水平就太過慾猛啦，我都會認為，即係畢竟我睇到佢都唔係今日嘅事啦，都已經係講緊唔止兩個月嘅事啦嚇。 咁另外都想問下 Dicky 啦，譬如郵儲行咁啦，二三同埋二四年嗰個預測股息率啊，分別都高喎，咁啊6.46%-7.2%咁樣，咁其實呢個水平咧都係咪有吸引力咧？咁如果你話相關板塊嘅前景又係點咧？ 好，相關嘅板塊即係內人啦。咁如果你話能以講到央企背景嘅，咁基本上我哋全部嘅息率都好高下嘅。咁如果你話睇內人啦，睇幾樣嘢啦，睇股本回報率啦，睇下佢哋嘅即係嚟緊嘅所謂嘅淨息差啦，同埋去到而家呢一刻，即係究竟喺未來又要肩負啲國家級嘅任務嘅同時，即係話好多都要補交樓啊，又要借錢俾啲內房，但係又唔知佢哋還款能力啊，即係償債嘅能力啊等等。咁但係咧就係、是起碼即係郵儲行佢其中一個比較即係著重嘅都係啲中期嘅貸款啦、啊。咁不過咁講啦，即係又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如果你話真係芸芸眾多嘅即係內銀股咧，咁我就覺得佢未至於我首選，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佢嘅息率都真係相對地喺即係芸芸眾多，你話國有商銀行又好，甚至乎你話計埋股份制商銀行都好啦。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個收益率咧，都算係偏高嘅。咁但係係咪最高咧？咁又唔係，因為就咁比落去，咁四大行裏邊，例如建行，咁其實都比佢仲要高啲。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即係譬如話今年如果可以保持住一個即係相對少少比較高嘅息率嘅話咧，咁即係起碼對於佢哋嘅股價嚟講咧，最少都會有一個支持咯嚇。 咁啊，仲有啲時間同 Dicky 講埋呢一個題目啊。咁啊，每年咧踏入啊，即係農曆啊、兔年咧，都想你預測下今年啲樓市嘅走向。因為點解咧？環節一開始嘅時候都有講啦，即係美債息嗰度咧啊，好似有啲回軟咯。咁啊，夠加息步伐啊，有甚或乎有啲大行講話有機會減息添。咁樣呢邊手香港嘅樓市，你又點去睇咧？或者啊，今年有冇機會止跌回升啊？咁樣啊 ，Dicky 嚇， 我諗咁樣，即係如果你話好客觀事實咧，就係、是、有啲乜嘢會影響樓價咧嚇、啊，即係講啦，書本理論就是、啊，梗係利息啦，啊，梗係負擔嘅能力啦，梗係呢一個供應啦，咁即係呢一個就讀書係咁講啦。但實際上咧，就除咗呢三樣嘢之外咧，就係、是、最關鍵就係、是買樓嘅人會覺得究竟嚟緊仲有冇升，因為咧大家覺得仲有咧升嘅時間咧就搶住去買嘅，覺得會跌咧就個個都唔敢喐手嘅。咁我諗喺而家呢刻咧，有一件事係真係開始有機會出現轉變，就係話過去好高速加息幅度好快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亦都唔好忘記，因為始終香港有聯繫匯率制度啦嚇。咁呢個對於我哋個銀行同業拆息咧，有個立竿見影嘅效果。唔好講貼現窗基本利率，嗰、那個係完全差唔多照跟嘅。咁所以咧，即係客觀嘅事實，到現在咧，大家會睇到個幾個情況，就係話最優惠利率其實再大幅上調嘅空間，基本上已經冇乜，甚至乎講緊香港銀行同拆息已經有啲回順嘅情況。咁呢兩件事出現嘅時間咧，再加埋即係假如聯儲局嘅加息步伐到尾聲，而呢樣嘢都係我三個月之前嘅預測嚟嘅。我曾經講過就係話，我會相信今年嘅第一季美國嘅息率咧就會見頂啦嚇，即係個加息就會去到一個高原期。我成日都咁形容嘅，即係去到個高位唔會再上調，但係都唔會落翻嚟住。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就其實而家個港息亦都邁向緊呢一個狀態咯。咁所以今年嚟講，只要個息唔再加上去嘅話咧，咁我諗即係個香港嘅樓市咧，就叫做喺而家呢個水平轉定嘅機會咧， 都存在嘅。即係如果你話籠統，舊年普遍嚟講係大概由高位回落咗15%咧，我諗今年而家去到呢一刻咧，即係橫行小陽春滴滴咁多彈喺短期之內。咁但係可能嚟緊亦都會有啲比較反覆嘅，咁同埋即係嗰啲所謂劈價移民盤咧，我諗都消化得都7788，咁我諗會橫行嘅機會比較大啲啦嚇，咁都會睇埋其他嚟緊啦嚇，即係政府嘅一啲政策，咁呢個都當然有影響啦，同埋有得意嘅，譬如假如橫行咧。啲人信心咧，又可能會慢慢恢復翻咯。 咁啊，聽眾朋友可以參考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你分析大市啊，連樓市都講埋啊，多謝曬 Dicky， 我哋禮拜四五再傾啦，多謝曬，拜拜 ，Dicky， 唔該曬。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好想买楼要储钱啦，咁储起啲利是钱，帮啲细路仔咧开嗰啲儿童户口供粮咁样，系 要听、啊， 要听，你应该已经开咗咯，小白系嘛，帮啲细路仔系咪啊？ 唔系个户口咪就系佢自己个红包， 系啊， 呢个就系户口嚟噶啦， 暂时系 入咗嚟， 就系父母储存咗佢先，冇息嘅嗰个就， 咦，发现咧呢啲开啲儿童户口咧，啲金融机构都好醒，咁啊啲开户优惠咧全部啊。都是送一些卡通人物的东西来 的。好像是那本我们即俗称的红宝仔、 啊。 那本宝仔都是卡通人物来的。 是啊是啊。 卡通人物来的。 有些就送一些揽枕啦、啊。有很多都是送雨遮的、啊 嗯。 小童雨伞、啊。 帮你遮风挡雨嘛。 是吗、啊、有这个这样的概念啊。啊所以你存了钱的时候。但我看半集直书不是这样讲、啊。第一集的时候说、啊、金融机构呢就是当你 的时候 收回你把遮、啊。好天的时候呢攞你把攞把遮出嚟俾你担，唔知啊，日剧系咁讲嘅，香港啊唔系咁嘅，应该 唔系咁嘅， 意咁样啊， 啊唔知道，好啦，咁啊讲翻呢个部分儿童储蓄户口嘅比较咧，咁啊其实都不限嘅、那个开户额度， 嗯， 即系你话10蚊都已经开到个户口啦， 系、啊， 儿童啊，儿童啊嘛，咁、你唔好又去到嗰啲1蚊开唔开到啊，有啲咧甚至乎系。不限添，即系1蚊都开到喎个户口，咁、即系有时啲爹哋妈咪带个细路仔去形成一个良好嘅储蓄习惯， 同埋咧可能小朋友有个习惯嘅，即系当佢第一个开嘅户口，例如喺 A 银行，喺佢心目当中 A 银行咧已经有一个特别嘅情意结喺度，可能将来到佢第时大咗，佢有一啲譬如可能财政上或者财务上要处理咧，哦佢一谂咧佢好易就会谂咗间 A 银行先嘅， 系啊。所以咧，佢送嗰啲咩產品咧，直接影響嘅。我僆仔時代點解？譬如話，我哋成日聽話，即係某銀行、某 私資銀行 ，我哋會咁記住咧。因為佢係經常送，就係嗰個錢鈔啊。係有陣時咧，佢會送舊嗰、那個佢哋嗰個中環大樓嗰、那個 哦，係咩？ 嗰、那個。个样嘅钱啱啦，跟住嗰只狮子又送过啦、即系会用呢啲咁样嘅嘢咧去吸引你，等你由细到大记住。咁、另外一啲银行都系咁样嘅， 系 用佢哋一啲嘅吉祥物或者佢哋嗰栋大厦、就我嚟做嗰个钱啱，等你摆屋企，你细路仔见到又当系玩具，但又可以储钱咁、样。 又唔知点解又多咗啲亲切感。 系啊， 通常都系咁啊。 咁咧，儿童嘅储蓄户口咧有年龄限制嘅、有一啲咧嘅金融机构咧。儿童的定义是你12岁就不是年儿童了。有些金融机构呢 ,18岁 以下都还是儿童。好开心啊，突然间18岁以下都是儿童，可能有些人。 其实那怎样，到12岁又好或者18岁都好，约你上来嗱，你大个的了、 要转了，转户口了。 儿童啦，仲1蚊摆多啲入嚟啦，冇啊冇啊。问阿爸阿妈攞啲先， 自己出去揾啦。 嗱，不过咧调翻转头咧，我都觉得即系由儿童转成人咧，都有啲着数嘅。至少个活期存款利率系高啲。 当然啦， 而家儿童嗰利率咧就真系偏低，我自己觉得。所以咧，都另一个原因就系啲家长啊，点解会摆喺自己个户口再做埋定期？你讲紧啊？定期啊，半年依家都4厘幾5厘，好多金融机构啊。咁你依家啲僆仔呢个活期存款年利率咧，0.625厘。 哇，差好远、啊。 唔系佢一个习惯， 啱啊， 系 一个习惯。 所以咧，可以同个小朋友讲嗱，我而家帮你开咗个

点十八区，总有一区啱你睇。 沙田一直都是全港人口最多的地区，同时亦都是主要行车隧道出入口汇集的地方。 政府将创新科技和地区发展结合，令到社区保持活力之余，又提供优质的居住环境。 今集请嚟见证沙田发展的立法会议员卢伟国博士，分享沙田新市镇发展的经历和点滴。 盘点政策，星期三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福道家家有福兔， 我是音乐鼠的艾力啊。兔仔是草食性动物，除了喜欢吃干草之外，很多蔬菜都适合他们胃口的。新一年我和我的家人都要好像兔仔一样，吃多些蔬菜水果这类健康有益的食物，一家人身体健康最重要嘛。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有好多事情，如果你见到觉得哎呀，即係好似好眼中钉，又或者睇唔过眼嘅时候，以前就会可能去相关嘅部门投诉啦。而家就好简单嘅啫，不如直接影咗佢摆上网囉。咁、你觉得係我啱，咁即係你先至会觉得人哋唔啱㗎嘛。 係呀係呀。 咁我早两日呢就睇咗一个都几有趣。咁就係有个人咁喺停车场影到有架车拍咗车。咁拍咗车嘅话，啊！呢架车经常都系咁拍，咁但系我唔睇唔到究竟佢系一个公共停车场啊，定还是私人车位？不过睇嚟佢嚟嚟去去都系拍喺嗰个位嘅话咧，似系一啲私人车位啦。咁两架车，佢话嗰个位就啱有两个车位喺度嘅，咁即系另外嗰两边就系墙啦。 系啊， 咁佢话其中一架车咧，如果你喺你哋嘅认知里边，喺学车嘅时候，教车师傅教你哋点样拍车嘅？ 哦。佢有个框框噶嘛， 系啦，有框啦，一定有个白色格咁样。 系啦，咁你应该左右两边咧都系预留差唔多嘅空间， 平均 嘅。咁你就试试正正咁样停咗入去啦。咁如果你话喂，我真系拍到歪咗嘅，系咁你起码唔好出界，亦都唔好过分挨咗一边。过分挨咗一边咧，我就觉得最唔好。 点解咧？ 即係大家都明嘅，大家揸車嘅，如果佢得兩個位嘅，譬如佢拍咗左邊嗰個線，然後佢夾硬將自己即係乘客嗰邊咧挨到好近中間嗰條線咧，其實另外嗰邊個司機咧佢好難落車，即係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嗱，咁呢個咧就係我都應該呢個同樣嘅諗法。 我同意啊，即係最緊要喺個框框入邊好好咁樣， 係啊， 即係唔好歪零歪稱啦。 有啲直頭歪到咧，到我落車嘅時候咧，我係要去翻隔離嗰個位，即係喺個車廂入邊啦， 擒翻上去， 擒翻去， 然之後再攬翻過去嗰邊啊。 等等先，有咩位？我補個底先。香港啊，或者亚洲地区咧，比较逼仄啲咧，就真系冇拍到歪零歪称。我去过，譬如北美啊、加拿大咧，你中意点拍就点拍， 咁啊， 打横拍 啊， 即系你冇影响到人，你中意点就点咯。 系啦，影响到人 系啊。 咁你拍车嘅时候，即系其实香港好多人拍车嘅时候，有冇谂过影响到人咧？咁其实咧个逻辑系调翻转噶。是点样人唔好令到人哋影响到自己嘅，即係譬如我都有阵时见过啲停车场有啲人拍车呢，即係小白话啱啱两边要平均㗎嘛， 係 呀， 唔係我专登拍歪啲㗎， 我专登拍呢边心态呢， 等隔篱架车唔敢拍入嚟囉， 係呀係呀， 我拍到咁边，你拍咗呀都开唔到门啦， 係呀，咁你咪唔会揀囉，咁我个位咪好阔囉， 係呀，即係等于佢一架车拍咗两个位， 是啊， 但系佢又冇过界，佢拍倒贴啫。咁，如果你话一架车拍咗两个位，可能会俾人哋锁或者俾人落票噶嘛。我唔去，我拍咗个位啫，不过我拍到贴啫嘛。咁，等隔篱嘅车冇人够胆拍， 系啦，七人车一定唔会拍先。 系啦，即系见得最多系呢啲咁样啊。咁 呢 啲 人咩心态咧？ 自私咯，自私咯，系啊，一惊隔篱嘅车，如果隔篱有车，哦，你唔介意开大力。冚笠我个车喎，唔系几好。 唯有系咩车可以拍到嗰啲人哋拍得咁衰嘅位？电单车啦， 趟門，趟門嗰啲都可以咁樣拉，咪 勉強 又係勉強就落到。 你落車都要可能要側身咁樣閃到出嚟咁樣， 舒服 啊，都唔舒服啊。不過呢張相咧就好奇怪，咁就嗱，咁先形容一下先。咁兩架車咧，其中一架咧就好似正話你哋話齋嗰個咁樣嘅，預留咗平均嘅車位，停咗喺度冇嘢咯。咁但係另外嗰架車咧就好有趣啦，佢將自己個邊，即係香港揸車司機位就喺右邊噶嘛，司機位。咁佢左邊係隻牆啦，咁佢咧就將左邊有咁貼，使咁貼， 係， 即係拍到好貼，乘客位嗰邊好貼埲牆。咁右邊位自然就闊落咗啦， 係啊， 係啊。 咁佢每一次都係咁樣拍。咁呢個影相嘅人咧就影咗連續影咗兩日，跟住就話：，呵，呢個人拍車手態真係差啦。 係。 咁呢張相一擺咗上嚟之後，咁當然有好多人就去講翻究竟。是呢个司机有问题啊，定还是讲呢句说话嗰个楼主有问题？ 系咯， 你哋觉得系边个有问题 啊？我啊，我 即系话佢好黑，呢个车主咧系好刻意将架车拍到咁样嘅， 拍到好挨近墙。 系啦， 我纯粹咁听嘅时候，我会觉得咧，因为个司机自己本身咧，可能佢知道，冇人上落噶啦，架车我自己揸，我自己揸走，我自己上落嘅啫。咁我就想我自己嗰边咧，司机落车 舒服啲， 咪开可以开大啲道门咯。反正嗰边都冇人上落咯，我咪有咁埋得个埋，同埋仲可以舒服埋隔篱嗰个车。 系 就系啦，咁即系好多人咧都留言就系话，其实呢个司机先至系有公德心嘅司机。嗱，佢另外嗰边乘客位嗰边系墙嚟噶嘛。 系啊， 咁如果乘客无论你点样拍，嗰边都系墙啦。 系啊， 落车都系唔舒服嘅。咁如果佢真系有乘客要落车，喺拍车之前。落咗车先咯， 系啊，就算要上车嘅都系我褪出嚟，褪 咗出嚟先上车咯，系啊。 如果人人都咁样谂啊，香港就唔会有咁多嗰啲泊车乜嘢嘢啦，系咪先？ 系啊， 咁梗系啦， 烦啊！即系头先我都觉得哇，呢个方法可以学习，如果可以嘅话，好似几 好， 几好 噶。咁因为佢另外嗰边系墙嚟噶嘛，咁我咪泊得贴啲咁样咯。 系， 咁好奇怪啦。咁嗰个影相嘅咧就话，呢个人唔识揸车。咁當然咧，好多人留言就係話，其實邊個唔識啊？ 似 乎係影相嗰個唔識。咁我就衍生到咧，就係究竟泊車嘅時候點樣為之為他人着想？咁大部分嘅留言都係話呢個司機先至係為他人着想。嗱，嗰邊咁咪上車落車嘅時候，咁咪喺個車泊入去之前做咗啦。咁另外你自己落車又舒服。隔離嘅車又舒服， 係 咁呢個就係最好嘅。 冇錯啊，鐘哥呢個咧憶起我年初三四嘅時候咧，有一次自己喺個標位嗰度啦，咁我有標位嘅，咁隔離有架車頂住咗我，咁佢又冇擺低電話，真係爭啲開年嘅啦。因為我又趕咧，你知我通常一上到車，我期待即刻開車，即刻扭出去就走噶啦。啊，佢又 double parking 你已經唔啱，你仲要唔擺低電話，跟住翻嚟嘅時候咧。仲要好似我唔啱咁，佢顶住咗， 做咩催我啊？做咩事顶住我咁样？ 系啦，即系佢嗰啲眼神仲 秒你， 我真系争啲爆佢啊！不过咧，我因为赶时间咧，我就揿住自己嘅怒火。 系咪年初三啊？ 系啊， 真系年初三。 系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咧，真心嘅，即系对比头先阿钟哥讲嗰啲开门啊，泊车泊得样衰衰咧。其实你 double parking 挡住人哋架车唔摆电话咧，呢个就系缺德之中嘅。 系啊，要留电话啊嘛。 咁你点啊？我最后又打俾警察哥哥啦。咁警察哥哥 A 做多咗嘢啦，系咪先？B 可能抄晒成条街嘅，又咁。即係有咩為啫？咁你做得呢個舉動，你都係想求一個方便。我都深信你喺附近，因為我都響咗幾下安㗎啦。但係因為嗰陣時咧，大概十點零鐘咧，我都有少少心地好嘅。我覺得你年初三流流，你唔好嘈到人哋，即係響到哔哩吧啦咁樣做咩啫？跟住佢嚟到仲好似好嬲我咁樣，我心諗乜嘢事咁？ 佢係咪後屘其實佢係想要咗你個位㗎？有啲司機係咁嘅，佢見到你個標位差唔多夠鐘咧，佢拍定喺度，跟住個人走。 佢入去買米線外賣啊，佢覺得佢個外賣未等完，依家又要再褪車咧，佢覺得好煩啊！我心諗，唔係應該係咁嘅咩？點解你將一樣唔應該理所當然嘅嘢合理化咗嘅？ 個個都係就自己方便啊嘛，即係自己方便行先啊， 好自私，好自私。 不過呢個咧就係除咗自私之外，有一樣嘢咧就係，即係你好難界定究竟佢係自私啊，定還是乜嘢？咁啊試過好多次嗱，如果大家去過一啲公共停車場，或者甚至乎私家停車場都有嘅。咁佢有除咗左右兩格之外，有啲係前後嘅， 即係兩邊都係通道嚟嘅， 係啊 係啊，咁兩邊都可以褪入去嘅，咁、個車即係等於我個車尾就可能係。是等于你的车尾掂到咁样， 系或者我的车尾有啲人好中意用个头入噶嘛， 系啦， 就等于你嘅，即系等于 你嘅车头、 九龙塘下边嗰个商场嗰啲咁样， 系啦， 系啊。 嗱，但系咧，我又系试过好多次，有啲车咧，佢泊得好公正嘅，好似小白净话讲嗰啲，嗱，佢左右都平均嘅， 吓， 但系佢个车好长， 哦， 又系啲大嘅欧洲房车咧，个车身系长过个架噶嘛，咁我试过好多次咧，就系、是，喂，佢个车尾咧。是已经过即是个车辘就未过啦、但个车尾好长㗎嘛、就过咗去隔离嗰个位嗰度。 是是 咁但係佢个车头我呀不如你褪前啲啦佢又唔得喎。因为其实佢咁样拍嘅时候佢个车头。 又突咗出嚟喎、 又已经突咗出嚟㗎啦嘛。咁顶住咗行嘅车嘛。但係个车尾呢又顶住咗隔离嗰个车喎。咁究竟隔离嗰个位嘅司机应该点样拍车呢 呢、這个真係窄洗 㗎。呢、這个又系窄洗。佢唔系拍得衰喎。好公正拍入嚟，佢四个辘都喺晒个框里边啦、但就车头车尾夹咗出嚟。 个问题就喺佢架车个 size 上边。 咁你闹佢又无谓，都冇得闹，因为佢本身佢真系拍得公正啊嘛、 嗯。 但系佢真系拍唔到。咁、但系嗰啲车位本身又唔够大。 系咯。 咁系边个个问题咧？ 系啊。 系咪个停车场本身？ 个车位佢又唔可以拍。 佢又唔可以 拍。佢又系私家车。 咁系咪叫人哋？不如你以后香港买车。 系。 个车大过个框嘅就唔俾买咧，又唔得噶嘛， 咁唔得， 又唔得噶嘛。 依家咧好多电能车咧，比啲正常 size 咧 大， 个尾巴再阔啲啊。即系我哋如果用即系直白啲，如果你系驾驶人士揸开车咧，玩开车啦，佢个 pat pat 好大嘅，咁所以咧即系爆下爆下咁样咧，又压晒成个格仔压好大咁样。 不过希望咧，即系大家无论系驾驶人士或者唔系驾驶人士咧，有阵时候你做呢啲嘢。为他人着想先， 啊、 就唔好咁自私。 虽然啱啱放完农历假啦，咁啊，但系并腰呢个字咧，仍然会喺我嘅脑海入边经常出现。点解咧？系咪大时大节先至会出现呢、啊、原来唔系、啊。并腰呢一个字喺平时嘅日子入边，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非常之需要。啊、到底点解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生活上面都会遇到好多嘅困难啊！开心嘅时候你会好想有人同你分享，原来唔开心嘅时候你梗系想有人同你倾听一下啦。工作上面你可能会好顺利，但系你发觉身边仍然有好多嘅同事同你一齐做得好嘅。呢、这个时候咧，你唔单止会叫你做同事，可能会叫佢哋做朋友添。啊，原来并腰呢一个字咧喺东南亚方面，福建话佢哋就会叫做朋友，就系并腰啦。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吓，道指咧连续升咗六个交易天啦吓，咁啊升得几好。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09点啦，全个星期计啦，咁啊升咗 2.46% 啊。咁啊，港股 ADR 咧虽然系跌，但系睇翻咧比较贴市啲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就高水几十点啊吓。今日睇嚟都系啊高开咁。北水翻嚟，究竟系沽定买货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我系香港青年工业家廖锦兴。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我打咗俾香港青年工业家廖锦兴 Bobby， 早晨 Bobby， 早晨，大家好。 我知道咧，其实 Bobby 本身咧亦都系诶塑胶方面咧非常之了得噶，咁啊创业方面啊，喺工业方面啊，各方面都做得咧相当之出色嘅，咁我相信咧喺咁出色嘅背后就系因为。屋企亦都處理得好啦，即係叫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咁啊，而家個 Bobby 咧就係齊家都已經搞掂咗啦。修身齐家治国，而家喺治国嗰个嘅位置， 未到。 咁但我就想问下 Bobby 啦，其实喺工业同埋创业方面两者啦，系遇到嘅困难其实多唔多？如果遇到嘅时候，有冇啲方法去到解决咧？ 啊，其实咧就工业同埋创业咧，有好多近似嘅地方嘅。不过我讲我自己嘅呢个经历先啦。 好啊。 嗱，咁我作为一个基层家庭出生嘅一个小朋友啦，当其时，咁咧我就其实真系三无人士嘅，冇钱啦，冇物业。冇人脈啦咁樣，咁但係咧，咁我有三靠喎，我靠學習去裝備自己啦，靠洞悉或者洞察呢個市場咧去把握機會，同埋靠咧用把口去説服人哋咧，支持我嘅，咁都係用呢個方法開始咯。 咁但係遇到難關嘅時候咧，其實去到樽頸位啊。真係過唔到嘅時候，會點樣勉勵自己？定係真係屋企人其實會俾咗好多嘅力量你呢？ 我諗自己嘅人生觀啦、人生經歷啦、家人嘅協助咧，係一啲即係好重要嘅元素嘅。咁但係當然啦，就係一個如果成功嘅創業者或者係一個工業家咧，係面對嘅挑戰咧，我諗即係外間未必係會知，係要我諗不斷裝備自己啦。所以 that's why 頭先我講學習咧。是重要的，因为去到某个年纪，而家我做某个程度都要需要学习。所以我认为学习是成件事的主要因素。 咁既然呢即係喺工业方面塑胶真係可以话你係本业啦。咁其实会唔会喺呢一方面当初学习嘅时候会特别俾心机啊，喺嗰个张力方面呢会落多几个大嘅力度呢？ 会㗎，因为其实都系个专门嘅行业啦。咁要学好耐啦，同埋要好深入啦，同埋要好实务地，譬如我哋同工业关系，我要落厂啦，亦都唔同，因为我哋同供应链呢好大关系嘅。每个供应链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发挥的作用，你要了解到成件事你才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学习这件事，就我曾经都是在香港啊，在内地啊，同埋不同的地区都是做这个项目去学习的。 咁嗰阵时候，譬如父母会唔会对于譬如 Bobby 有好多嘅支持啊，定还是会觉得啊唔使理你嘅，你自己可以一个人搞掂晒嘅？ 後者嘅，我父母係唔理我，亦都呢個係咪一個信任呢，或者對我嘅一個肯定呢？咁起碼佢哋唔阻住我先啦。咁我會做呢個範疇，咁佢覺得哦咁可以啦，你自己咁做啦。咁喺心靈上俾得支持我咯。 咁你當然會覺得個自由度好大啦。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啊會覺得好舒服。但係而家咧，你都已經作為人哋爸爸啦，咁啊會唔會又覺得？自己對翻自己嘅下一代，又會用翻呢個方法，定還是啊，我會諗辦法俾翻多啲嘅支持佢，諗下點樣可以幫助佢，又會多啲咧？ 嗱，我自己我有兩個小朋友啦，咁啊有個大女細仔啦，我用個方法咧。因為我冇讀點樣去教噶嘛，咁都用翻自己嘅方法，因為我行條路咧係好靠自己嘅。咁雖然可能家庭嘅環境改善咗啦，但我唔 係好建議咧係用自己家庭嘅一個資源去幫佢哋。咁但係咧，所謂幫啦、協助咧，係支援佢哋咧，係用即係意見啦、透過討論啦，或者一個互相之間嘅討論去睇下嗰個樣嘢啱唔啱佢，多於即係實質上要俾啲咩嘅實質嘅物資啊各方面去幫佢。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心靈上嘅幫助係仲更加重要。 嗯，咁你都要成日聽，譬如話大女同細仔佢哋分享佢哋嘅事情，跟住你先知道啊，佢哋會唔會遇到啲咩問題？咁倒翻轉啦，你遇到喺工作上嘅問題，譬如疫情呢幾年啦，工作咁可能家庭都受到好多嘅改變，咁又會唔會作為爸爸嘅你同翻啲仔女去到傾下？其實我哋屋企啊，爸爸公司啊，都遇到好多呢類型嘅問題，即係嘗試用呢個角度同佢哋傾啦。 哦，這個一定會的，因為其實呢在個理論上即係冇乜實踐，但如果佢疫情這個是一個幾實際的情況，因為佢都感受到的嘛。 係啊係啊。 咁好啦，有疫情喎，爹哋，咁啊你公司點啊？我哋點樣啊？咁樣，雖然佢年紀都開始大，但係始終佢哋都冇我呢、這個有個人生經歷啦。咁我其實實實際際用呢個疫情呢幾年嘅時間作為一個好具體嘅例子，去話俾啲年輕人聽，遇到咁大嘅逆境或者挫折。我應該怎麼做？咁、其實呢個真係好好嘅活動教學嚟嘅方法嚟嘅。 嗯，咁佢喺入邊有冇啲你覺得提升咗好多 啊？我發覺啦，佢好留心聽我點樣處理這件事，因為我相信佢自己嘅年輕人圈子啦，都係唔知道有咩嘅方法解決，可能淨係投訴啊，或者係怨言啊，或者係即係去呻啦。咁、我哋多於係因為我哋係揾操作間公司一個企業啦，係面對啲實質上嘅呢個衰退啊。冇生意啊，可能係人嘅問題好多啊，或者係即係前景不明朗呢啲好具體嘅嘢咧，佢好吸引嘅，佢覺得係因為係實際嘅事啊嘛，所以我每一個環節咧，不斷同佢講，我用嘅咩方法去處理個逆境，點樣去期待住，點樣去反彈啊、復常咁嘅情況，佢哋都好留意嘅。 我有睇過啲報道啦，就話到阿仔仔都有同你一齊冥想嘅，咁點解會有呢啲咁樣嘅 idea 咧？ 嗱，其實咧，我哋父子之間咧，就其實咧就好好關係 嘅、 即係我其實咧依、這個跟 你係咪一個賢父嚟嘅先啊 ，Bobby？ 我絕對唔係啦，不過我好理性。嗱，我其實咧就係用身教啦，因為可能有 B B 之後，有小朋友之後咧、我都對我改變好大嘅、原因就係咧就係人總有啲即係自己有啲即係未必係咁好嘅習慣。嗱、我不地都唔食煙嘅、但我可能有啲即係語言上啊，或者行為上都可能會有啲嘢即係自身未必都做得唔好。但一旦有咗 B B 之後咧，我自己會調翻轉，覺得我要做好自己喎， 警惕。 所以係啦，我諗譬如阿小白你都係喂有 B B 之後喺小朋友面前嘅所有嘅事情咧，都要係會將個自身整理好、理順曬，喺佢面前做一個 role model。 係 真係嗱，我舉個例子，我過馬路真係唔好同公仔過，你真真正正守法去做，呢個你要做俾佢睇噶嘛。咁所以喺成個過程之中咧，會做一個榜樣啦。所以由細至大咧，我哋打個關係好好嘅。咁去到你話冥想呢、這個方法或者呢件事咧，就係其實由佢教我嘅。咁記得起咧就幾年前啦，咁佢哋喺仲喺學校嗰時候咧，咁佢哋就喺學校裏邊咧就聽到有個呢個方法，咁佢就翻屋企話：，爹哋啊！媽咪啊，我哋不如試下得唔得咯？咁其實幾得意嘅，係由佢帶出嚟俾屋企都未試過嘅。咁而由佢咁佢解釋俾我聽點做啊，有咩好處啊咁樣。而我最終係跟佢做咁嘅方法嘅。 哦，這個、呢個咧，我睇到其中一樣咧，我好欣賞係咩咧？就係因為個小朋友經常咧，即係你細仔咧，經常喺屋企，譬如發言啊、講嘢啊、講一啲意見啊、提議一啲嘅事情嘅時候咧，係因為屋企咧係會收曬佢啲 message。然後將佢變成一個 action， 即係佢覺得佢自己講嘅説話咧，喺屋企係一定會有人去到處理，有人面對佢啊，同埋會有反應。有好多家庭咧，可能小朋友講嘢嘅時候咧，阿爸淨係話啊，好好啊。但係 no feedback 㗎，最後都係 no reply 嘅，咁啊變咗佢小朋友講就講，都唔想講啦。咁所以 Bobby 上面呢個 case 咧，我睇到就係小朋友因為有一個好好嘅家庭嘅底，佢遇到一件新嘅事情嘅時候，佢都會好想拎翻屋企，因為佢知道屋企會有人理佢，同佢一齊參與，同佢一齊實踐，同佢一齊嘗試。所以我覺得呢個咧係肯定係 Bobby 經常每一次咧小朋友講説話嘅時候，你都係好俾心機去到聽。 而得出嚟嘅結果。 我相信咧，小白，我諗你都講出咧，你都用緊呢個方法㗎啦，你都應該。逐漸咧就享受緊呢方面嘅優點或者好處， 係 個根基打得好咧，其實唔單止溝通啊，好多樣嘢未來咧大女細仔一男一女女仔或者男仔喺唔同嘅期間咧都會有啲唔同嘅挑戰，譬如嗰個生理期啊、朋友圈啊、學業啊，甚至選擇工作啊，佢都會有遇到一個樽頸位，而肯定嚟講，父母一個可信任、好好關你嘅父母咧，係佢聆聽嘅對象。第一時間佢就同你講，把所有佢心目中所有嘅諗會同你講，中意唔中意。嗱呢啲絕對有別於朋友嘅。咁所以咧，打好根基之後咧，佢就會喺唔同程度上咧，都會去表達自己嘅情況。所以嗱，做父母咧一點咧就是、好嘅情況當然係會一齊幫佢開心啦。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咧，當佢遇到逆境嘅時候，如果佢唔出聲嘅話咧，其實係可大可小嘅。如果你能夠令到佢遇到唔開心嘅事咧，佢都會遇到同你講。你嗰刻中佢切入去用你嘅經驗啊，或者你去輔導或者去安慰佢咧，其實重要過所有嘢。 我自己睇到嘅咧就係、是、當你小朋友仲細嘅時候，你花多少少時間陪佢，將來去到大嘅時候咧，其實小朋友有好多嘢咧係會幫翻自己。所以呢個我覺得而家嘅對我嚟講好似一個投資咁啊，親情上嘅投資，我覺得絕對咧肯定係投資得啱嘅。咁你自己喺呢個創業啊工業上面咧做得出色嘅，就會唔會諗住小朋友下一代都要將自己成盤生意俾佢哋，佢哋又有冇興趣咧？ 嗱，呢個問題咧，好多朋友會問。 係啊， 咁我個答案就真係好簡單，就係我唔抗拒俾機會學習呢個可能性。但係我絕不會咧去即係要佢去履行一啲佢即係人哋認為或者甚至家庭認為佢要做嘅嘢，呢個係對佢唔公平。 係。 對個企業亦都唔公平，因為我唔否定家族生意嘅方法係會成功嘅，我唔否定呢件事。但如果我自己嘅管治理念咧，就係、是、我都係基層出身嘅家庭創業，去到某個程度，咁點解唔俾個機會佢去即係困難地奮鬥咧？咁加上如果第一佢如果有機會想試，我會俾機會試。但係咧就其實都有個即係我心裏面都有原則嘅。如果將來有機會俾小朋友去試一啲嘅新嘢咧，佢必須要有個價值啊。即係我譬如企業咧要睇每一個員工每一個人係入嚟企業裏面工作咧，佢需要係體驗一個價值。佢有咩身份唔緊要，佢入嚟公司都要體驗一個價值，佢要對我貢獻。如果佢一旦係冇貢獻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應該俾一個機會佢，佢必須要有能力，佢係俾咗貢獻先得。咁我唔抗拒，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佢自己有自己一個喜好，做一啲自己嘅專業或者自己一啲興趣嘅工作咧，我絕對係支持佢咁做。 啊，好好啊，好啊。咁如果你話年輕人嘅，甚至乎自己小朋友嘅，點樣去到幫助佢哋實踐自己嘅夢想？ 嗱，咁其實咧夢想咧由唔同年齡層咧都有唔同嘅夢想。 啊、 我好記得咧，細個嗰陣時候咧，曾經我仔仔咧就經過一間超市，咁、見到收銀員姐姐就喺度收銀啦，咁啊不斷收銀錢。佢翻屋企就同我講話：爹哋，我嘅志願想做收銀員。咁我點解啊？我不斷有錢收噶嘛，咁咪最簡單咯。即係幾歲大嘅時候 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我咪要解釋俾你聽，我姐姐唔係收錢據為己有嘅，佢係要做呢個工作，所以就唔係你心目中去做呢件事嘅。嗱，呢個咪即係要管理佢嘅夢想咯，管理佢嘅期望。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是，譬如我女兒大咗啦，佢喺學校裏邊咧學咗啲環保嘅知識，咁佢話：我對呢方面有興趣，咁我哋點樣做咧？我哋就會即係、透過呢啲網上搜索一啲嘅環保嘅活動。咁佢哋都會參加嘅，一齊去一家四口去做嚇。佢、要，我記得一次咧就去旺角嚇、大家著住一個鯊魚嘅衫，瞓喺地下，即係去宣揚一個唔好食魚翅嘅、一個咁嘅活動嘅喎。咁呢個活動亦都係佢認為想做嘅， 係 唔知第時佢會唔會參加呢啲嘅以即係 ESG 為主嘅一個工作噶嘛，咁亦都可以俾佢試。嗱呢啲咧，我覺得做父母可以做得到嘅嘢嚟。 咁啊，好好啊，即係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去試，同埋發掘到佢哋嗰個嘅優點長處。咁啊喺呢一方面又好好地可以栽培。咁啊，所以咧希望聽眾都係一樣啦，可以喺 Bobby 嘅一個無論係企業啦，定還是係管教小朋友身上邊咧，喺呢個短短訪問入邊咧偷到少少思啊，我都學咗好多嘢。唔該曬 Bobby 先， 唔使。 好，拜拜。 OK， 拜拜。我認為咧，同子女之間最大嘅溝通技巧咧，就係互相學習。好多樣嘢都係互相可以學習， 不断进步，大家关系自然会好噶啦。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相信新年假期入面大家都会有带狗狗出去拜年周围玩下的。狗狗出去玩得开心，我们做主人的当然都开心啦。不过我相信出去玩完之后有一样嘢主人是好害怕的，就是狗狗身上有牛鼻啊。牛鼻是一种八脚的昆虫，外形有啲似甲虫，但是其实是截肢的动物，和蜘蛛是属于同一科。牛鼻在吸血之前外形是又细又扁，但是吸血之后身体就会膨胀。如果狗狗身上面有牛鼻，有可能会感染牛鼻热添噶。所以每次出完街都要检查狗狗身上有冇牛鼻，特别要留意就是头仔、两只耳仔的侧边、pat pat 同埋尾巴的附近。因为这些位置都是很容易暗藏牛鼻的地方，如果真的发现有牛鼻又不用太紧张的，只要预备钳、消毒药水、酒精和一杯水就可以了。如果家里没有钳的话，用微钳都可以。首先就是用钳小心地夹在牛鼻的头部，尽量贴近咬住皮肤的位置，然后垂直地慢慢拎出来，一定要垂直地拧，如果不是就很容易会整断了牛鼻的口部，然后就会留在狗狗的皮肤里面。再将牛鼻放到去装有酒精的水里面，记得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不要捏爆牛鼻的身体，因为它的体液是充满了感染性的物质的。到最后就是用消毒药水帮狗狗皮肤的伤口清洁就行了。如果没有把握处理得好，就记得即刻要带狗狗去看医生。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一早上嘅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有阿畅喺度，喂喂，阿畅，早晨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七点半钟嘅时间咧有梦工场、哦。 冇錯啊！今晚七點半，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星之子陳奕希啊。 係 咁啊，陳奕希咧即係好少年嘅時候咧，因為發現到啊有一粒小行星嘅。咁啊，嗰粒小行星最後用佢名命名嘅嘛，所以佢叫做星之子。 羨慕死我啊！呢個好犀利啊！ 冇錯啊，少年已經成名。咁啊，原來唔經唔覺咧，陳奕希今年已經33歲。 哇！竟然咁快。 冇錯，呢個星之子長大咗啦。咁啊，佢由一位少年發明家就搖身一變咧，原來佢而家係一位創科公司創辦人。佢創咗業已經有10年㗎啦。咁佢嘅公司好成功喎。佢咧每一年收入咧達到成1000萬港元嘅 喎。哇！咁係咪即係23歲嘅時候創業？ 冇錯啊！你真係數口好精。 梗係。 係啦，咁但係原來咧又唔講唔知喎。香港好多嗰啲創科公司咧，佢哋好多都係靠嗰啲創科基金去營運嘅。咁啊玩2-3年到咧就搞唔掂啦，頂唔住啦，咁就會執笠。咁但係陳奕希呢間公司犀利，啱啱講過，玩咗10年都仲係好好嘅收入嘅。咁大家如果想認識多啲陳奕希，但係我哋知道佢係好中意細個拆曬屋企啲電器，所以佢做咗發明家嘛。 係啊係啊， 又知道佢發現咗粒小行星啊嘛。喂，咁其實佢呢10年裏邊佢究竟搞咗啲乜嘢嘅咧？咁啊，想知多啲嘅話咧，今晚7:30要睇《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啊。 係啦，佢間公司係到底係拆嘢啊，定係起啲嘢，定係 create 啲嘢出嚟嘅咧？大家留意住啦。 冇錯冇錯。 好，另外8:00嘅時間咧，我同你都要呢樣嘢。 冇錯啊！我要健康啲啊！咁啊，呢個節目咧，今集啊，同大家講嗰啲健康題材物咧，就係講呢個手搖茶嗰啲手搖飲品啊！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小白，我好中意飲嗰啲珍珠奶茶。 我都好中意噶，不過每一次咧，即係我有陣時候都揾啲營養師錄音嘅。佢啊成日喺度分圖我，就係呢個咧肉咧就淨係食一隻，即係我哋打麻雀嗰啲食嗰啲一隻麻雀仔嘅 size 就夠啦。嗰杯嘢你就唔好飲啦。嗱，我哋咧營養師就都 OK 嘅，不過就唔建議呢啲説話咧。一見到珍珠奶茶咧，就浮曬喺我腦入邊，所以有陣時候都驚驚地啊。 係啊，咁啊，究竟即係？嗱，即係事實，我呢個我得到嘅資料咧，珍珠奶茶呢類咁嘅手搖飲品真係原來唔係好健康。咁究竟唔點樣唔健康法咧？嗱，我就講輕輕講下。咁啊，即係原來咧，消委會啊，近年同食安中心咧，佢哋測試過過百款呢啲茶飲品啊， 即係當中咧好多都係超出糖嘅含量四成咁多嘅。 哇！ 係啦，咁啊，即係太食太多糖，大家知道有機會患上冠心病啊、中風啊呢啲，甚至好多死亡嘅風險嘅。 係啊， 咁啊想知道，但係即係大家又好餵食我一樣咧，又想即係想試下咁想飲下噶嘛、 嗯？ 究竟點樣平衡咧？點樣可以避免墮入呢、這個？甜蜜的陷阱嘅话咧，咁、嗯、啊想知道多啲，今晚八点钟要睇我要健康啲啊！ 系啊，我自己咧就通常咧都会选择嗌小甜先嘅，第一，咁但系小甜系咪真系小甜咧？个心咧都唔知嘅。咁第二个套路就系咩咧？不如搵一杯就同人 share 啦，咁啊就算要中嘅，起码嗱个份量，我系听营养师讲嘅，食咧都系食噶啦，但系个份量注意下嘅话咧，都浅尝又未尝不可咁样。 嗯， 咁啊今日夜晚睇下我要健康啲，会唔会有其他更加好嘅贴士啦吓？ 冇错 啊！ 另外十点半钟嘅时间咧，蝴蝶蝴蝶、哦， 冇错，有呢个纪录片《蝴蝶变身记》啊，咁啊。呢個一聽就知道講乜嘢啦，蝴蝶變身即係由毛蟲開始變身嘅嘛。咁啊，呢個今集呢個紀錄片咧，就係好有電影感嘅。我哋直擊追蹤其中一條毛蟲，由佢誕生喺樹上面開始，一路咧追蹤佢點樣變成蛹、變成蝴蝶嘅故仔。 咁犀利，由毛蟲開始追蹤佢、哦。 冇錯啊，嗱，但係就大家就咁諗都冇乜嘢嘅啫，一條毛蟲都係躝下躝下啫。原來咧佢一生裏邊咧，嗱雖然好似好短咁啊，佢一生裏邊遇到好多挫折，好多經歷嘅，即係有落大雨嘅時候咧，嗰啲毛蟲點樣匿嘅咧，點樣算嘅咧？咁佢亦都有遇到好多昆蟲、好多天敵噶嘛，啲雀仔想擔佢噶嘛，或者遇到啲螳螂啊想夾佢噶嘛，佢點樣避嘅咧？佢最終點樣可以成功變成蛹、變成蝴蝶咧？想知道一隻小昆蟲嘅一生啊？咁我哋今晚一齊睇下蝴蝶變身記啊！ 呢個相當有趣。到底一隻即係躝下躝下嘅蟲，即係螳螂要夾佢嘅時候，我。淨係諗，老實講，都除咗躝下躝下走之外咧，就梗係坐以待斃㗎啦。佢竟然間有套路去到解決呢個螳螂，避開佢、 啊，好驚險嘅呢個節目，係啊，一齊睇下， 好刺激㗎。十點半嘅時間，《蝴蝶變身記》，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有长耳朵的兔仔，听觉好灵敏，踏入兔年我都要好像兔仔咁张开耳朵，认真聆听屋企人的需要，听多啲佢哋嘅感受，做一个贴心的聆听者。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套。 希望大家都家庭幸福有福到，即系福套福套啊吓咁啊！十四度气温咧，相对湿度咧43%啊！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检测呈阳性无需要透过政府网上平台呈报，冇症状的人士可以外出或者翻工。当局话，若果患者属于高危人士或者出现明显病征，应该尽快求医，留在屋企休息，避免外出。学生检测阳性不应该翻学上堂，直至快测结果呈阴性。确诊者如果需要取得病假证明书，可以向私家医生或者到医管局普通科门诊求诊，医生会按照病人的临床身体状况决定。另外，正在身处隔离设施的人士今日起可以获安排有序离开，不需要等快测阴性结果，但是有需要的人士仍然可以选择入住社区隔离设施，最多可以逗留7日。另外，院舍检测阳性的院友如果接种少过3剂疫苗，亦都可以获安排送到由社署管理的暂托中心接受照顾。有关过渡安排将会维持到下个月的28号。新冠确诊者隔离令即日起撤销，医管局的指定诊所和遥距诊症亦都停止运作。71间普通科门诊诊所今日开始恢复正常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夏敬恒

在日常生活遇到这个经常会有人问你的问题，你又会怎么做呢？你的反应可以有两个基本方向。第一，会不会出声回应？第二，会不会有实质行动？两样加埋就有以下几种可能性出现。开声答佢，好啊，然后让路，或者不出声照样行开。仲有开声但是不喐，当然亦可以不出声不喐。你是属于哪种呢？根据未经调查的结果，最多人选择的是不出声但是让路。你见到的行为和听到的说话就是这些。但是无论你是开声叫人借歪那个，或者是被人叫你借歪那位，心里面可能都会出现过这句，咪阻住晒啦。我们真的很怕有人阻住自己。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节奏，配合到当然舒服，配合不到就会觉得人家阻住自己。当有人阻住你，或者你阻住其他人，就会出声。人家打断自己节奏，梗是觉得不爽。例如我明明站在这里有自己的节奏，你走过来说我阻住你，我为了要迁就他所以要让路，我的节奏不同了。或者我行紧呢条路，明明可以继续行，你企喺度唔喐，阻住条路，我要停低，打乱我嘅节奏。喺呢啲情况底下，心情自然会差，因为被打乱，心情点会舒畅？有冇留意，如果有人跑紧步，俾人打乱节奏，会觉得条气唔顺添。所以如果唔理人，随时有意外发生。最近在互联网看到，在停车场里面有驾驶人士觉得前面架车阻住，竟然加速cut线再爬头。你可能会说，停车场都爬头，不用那么心急吧。作为驾驶人士都知道，停车场加速已经不对，还要爬头，就真是极其危险的事。无论前面架车是什么速度，都应该要忍让。再讲停车场的车速应该是慢的嘛，最后只是cut线超前的汽车撞了埋墙，庆幸没有发生任何人命损伤。揸车就算被人阻住，都不应该将这股气变成那脚油大力抌下去的。问回自己，如果真的有人搞乱自己节奏，是不是立刻会控制不到情绪呢？在这个 EQ 紧要过 IQ 的年代，无论事无大小，只要牵动到自己情绪就失控，最终损失的其实都是自己。你可能会说，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其实我觉得让人一步大家好做。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想仔女听话，系咪可以用管理公司嘅方法管住佢哋咧？ 咁严重？ 父母梗系想子女听自己话啦。其实使唔使听翻佢哋讲噶？ 咁复杂嘅？ 应该问边个咧？ 问我啦，我系香港青年公园家廖锦兴，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头先咧，其实咪后咧，我已经静静地问咗钟哥一次，到底对今日呢个饮食淘金所介绍嘅食物系点？ 冇 耍手又零头。 冇。 做咩嫌弃我啲嘢啫？ 系 甜啦，呢个系 系讲埋个内容啊， 系啊， 即系我觉得呢啲咩啊，唔对，即系唔搭啊， 吓 唔夹。 你有冇食过嗱？呢、這个唔系我哋今日重点啊，纯粹问咗先。阿 O 系有冇食过朱古力寿司？ 冇、啊， 朱古力君腩寿司 冇，真系 我有见过， 你有见过， 但系终于都系冇摆入口。 我有食过。系啦，所以我好好奇。咁嗰阵时见到有啲节目咧，游戏节目咧，咁佢系将呢一个朱古力同寿司君腩个整法捞埋咗一齐。咁嗰阵时见到嗰啲演员啦，哇食嘅时候真系歪晒个嘴。咁我好奇，我有一次整开寿司嘅时候，不如朱古力翻嚟自己整下啦咁样。佢食入去个口感咧好奇怪，即系除咗系有饭嘅嗰啲饭嘅酸之外啦，咁你个朱古力系甜噶嘛？咁你我当你有个对对碰啊个味觉上面。不过呢出现个情况就是原来朱古力加饭呢佢个食落个口感佢会慢慢喺你个口入面发大发胀。即是越咬嘅时候呢发觉嗰嚿嘢好似越嚟越唔对路又越嚟越大嚿。所以那个口感呢就都几差、啊。好嗱咁今日讲呢个呢其实是受欢迎嘅食物嚟嘅。佢呢就係叫做。 顶你讲埋先， 究竟句句顶到行， 点样受欢迎法？ 朱古力香子，朱古力香蕉饺子， 讲多次， 朱古力香蕉饺子， 讲咗啦，边度衬咧？ 衬啊， 边度衬先？嗱，朱古力同香蕉 OK， 绝配添， 系， 但系饺子啊嘛， 系啦，咁啊饺子咧，我真系攞真嘅饺子皮去到整噶， 就系呢度啦。如果你用啲。即是叫做包到好似一个饺子咁嘅样子，但系唔系饺子的皮， 即系嗰啲 pancake 皮嘛。 系啦，嗱，咁啊冇问题、哦。你只系个样啫嘛，但系用翻譬如 pancake 皮唔同、哦。你而家讲紧系真系用紧饺子嘅皮、哦。 系啊，如果你用翻个 pancake 皮嘅，你不如食 pancake 啦，有朱古力有香蕉啦，不如食 pancake 啦。今次呢个系饺子、哦， 唔该。pancake， 我一定会order pancake， 因为饺子大家 assume 咗系咸啊， 系啊， 即系就好似唔系好搭咁意思系嘛？ 个味道同个质感都唔搭啦。 好啦，先听埋先。嗱，今次嘅材料咧，你可以准备定我当你两打嘅饺子皮啦。咁亦都可以准备埋一啲嘅香蕉啊，以及咧就系朱古力啦。朱古力其实你可以咧用嗰啲朱古力酱。有啲朱古力醬喺烘焙鋪賣嘅，咁喺之後咧就揀上去，即係可以畫紋條嗰啲，其實都有人、OK。 自己買嗰啲你中意嘅嗰啲一格格嗰啲，自己煮溶佢都得。 係啊，係啦、啊，其實都得嘅。咁你或者要準備定一啲嘅檸檬酸啦，食用檸檬酸啦。咁其實呢、這個我自己就覺得冇都未必好大嘅分別。不過我認為喺甜食入面咧，會加啲酸味，嗰個碰撞可能會有啲係啦出啲。咁、啊、好啦，咁啊準備咗啲香蕉之後咧，你又將佢切大概咧係五毫米，即系半 cm， 咁啊入为一解，为一解啦。咁香蕉大家都知系圆咕碌，咁你切，好啦，切咗佢之后咧，咁如果你系我预咗24块皮嘅，咁你咪预翻咯。咁我想食大件啲嘅，咁你咪准备定两嚿嘅香蕉仔就为之一个嘅饺子咯。如果唔系咧，你就细嚿啲嘅，你中意食饺子皮多啲嘅，你系一嚿香蕉，跟住咧就准备定一块嘅呢一个嘅饺子皮啦。好啦，跟住你就将嗰个饺子皮咪圆嘅。你將個餃子皮咧放咗喺度先，然後就將嗰個嘅香蕉啦，就先放咗喺 即係放在正中央嗰度。跟住呢你朱古力呢剛才中央就話、哦、我可以買一餅返嚟，係可以買一餅返嚟嘅。咁你可以呢就先將呢一餅嘅朱古力就啪咗佢先。咁、個大細呢其實亦都係望起上嚟同嗰個香蕉差唔多。 我話中央如果買一劈朱古力返嚟佢先懟咗一半先。 係啊就咁食。 咪可以買兩劈。 其實話時話你食 兩劈先。但你都食咗食咗一劈先。另一劈先太嚟。 咁中央你鍾意食甜你係食呢個 dark chocolate 多定係食milk chocolate 多？ 唔同時間唔同。 係啦。啊嗱，我果然了解喎，有乜點解要分咧？都係朱古力， 都係朱古力。 幾時食？幾時想食邊只咪食邊只咯。 哦，好好好， 冇影響嘅。 好，好啦，咁我哋繼續講翻呢一個香蕉朱古力餃子。咁啊，頭先準備咗嗰個香蕉同朱古力已經放咗喺個餃子皮上面啦。跟住咧就將佢摺。咁呢個摺咧，你唔好諗住好似我哋中式嗰啲餃子咁樣咧，就整翻啲紋喺側邊。 嗯， 我哋先將佢對折，似春卷多啲。 个、 包法似春卷多啲，即系四四方方嘅、因为佢中间系香蕉嘅形状圆形噶嘛，你系将佢大概啱啱接咗个四方，系啱啱遮可以包晒成嚿呢一个香蕉，咁、咧就为之啱。好啦，然后你就落翻少少水啦，呢、這个普通大家知嘅，即系令个水饺皮咧可以黐翻匀咁样。好啦，咁你当你准备咗一系列嘅呢、這个已经包晒啦，你就可以开镬咯，真系开镬。咁、你就落啲油啦，有啲人就中意落牛油嘅，咁我就中意落普通嗰啲可能熟油，跟住就放上去，跟住煎香佢，即係類似有少少似呢個鍋貼咁，但係煎到佢嗰個面咧係有啲小窿同埋小咬口咁樣嘅。好啦，咁當你整完之後咧，咁你朱古力本身同香蕉本身都係可以生食噶嘛，所以唔需要咧特別哇，我幾時熟唔需要考慮幾時熟。好啦，令到佢表面金黃咗之後咧， 係。 个样靓仔啦，个样靓仔咗之后咧，就可以就咁上碟。好啦，上碟之后咧，就用翻我头先话烘焙铺买嗰支咧朱古力嘅嗰啲折折， 系 嗰啲折折咁样，你就喺上面咧折，好似嗰啲 画花啊， 画花写个名又得，或者你画下间条又得，总之整到个花纹好靓，跟住就可以打卡影相啦。好啦，食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好食，因为原来咧虽然嗰、那个。皮咧同呢一個 pancake 皮係不一樣嘅味道，咁、但係原來佢經過咗煎香咗嘅呢個餃子皮咧，佢再包住呢一個已經溶咗嘅朱古力，咁朱古力入邊有朱古力香蕉本身絕配啦，然後再加埋啲叫做油煎香過嘅水餃皮咧，其實都唔係話 match 喎，其實係 match 嘅喎，咁你中意甜食嘅，你嗰啲面頭啲朱古力再 double triple 咁樣，再上，咁你就會覺得咦？呢、一個原來可以做甜品嘅一個食物嚟㗎喎， 呢、這個要小白煮一次食下先， 我想象 呢、這個好易煮， 想象唔到。 等你嘅大菜， 好啊！ 我的享樂時代。 小白頭先介紹完呢啲咧半邪惡嘅一啲朱古力餃子之後咧，即刻咧叫大家翻返去健康嘅生活。點樣可以翻健康生活咧？就係、你喺串流平台咧，近排睇嗰個南韓大隻佬啊！ 哦，我睇 肌肉版魷魚遊戲啊，被譽為體能之巔。百人大挑战，哇！ 一百個大隻男士同女士， 你唔好話女性先中意睇，我係 男性都中意睇啊！ 我好耐未睇過。啲人啲男人唔着衫睇咁耐，睇足成个钟， 自己做唔到咪睇、人咯。 老实 都 几好睇，同埋都几大只。哇，同埋嗰啲上天真系唔公平。 点解啊？ 咁靓仔嘅大只得嚟，以前都冇话你靓仔靓仔啦，大只大只啦。你又靓仔又大只， 靓仔应该可以卖靓仔啊嘛。 佢仲要大只喎， 系咯。 系 好嬲啊！其实我睇到嗰个节目好嬲啊！我真系， 我一路见佢哋咧，即系佢个手瓜粗过我大髀啊嘛，成 系啊系， 咁大只 呢啲嘅手瓜起剪食嘢唔使俾钱， 但系真系手瓜起剪食嘢唔使俾钱，但系呢一个节目好睇之处咧，就系唔系净系玩大只 啊，系啊， 因为而家暂时做咗两集啦，咁佢里边咧就有好多 三集喎，点解我睇到三集嘅？ 两集 系咩？哦， 嚟紧呢个礼拜定听日先做第三 集，先做第三集。 咁但系佢里边嗰啲游戏叫做游戏咧。佢唔系净系要你斗力啊，佢有啲咧系耐力，有啲系爆炸力， 哦、 有啲系速度， 系 即系佢样样都有啲。咁你唔系净系话原来你健美嘅咁样，唔系净系一只咯，所以佢好睇在呢度。 考埋你韧力同毅力， 系啊，因为佢有几幕咧系要即系好似摔跤咁样，摔角咁样， 迷鹰捉鸡仔咁样啊。 喂， 几得意啊！我觉得啊，当然啦，即系入边咧，我仲 mark 咗一啲点滴嘅，同大家分享嘅，即系包括咧嗰啲人啊，健身之道系点啦，点解可以咁大只咧？咁啊，大只都唔系必然嘅，人哋嗰啲饮食啊控制得宜啦，又成日会做好多重训嘅咁样。咁往后咧就睇下呢个叫做啊，即系健。即系大隻佬之巅，体能之巅啊！再抽啲 substance 出嚟咧，同大家喺晨光第一线去分享一下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月大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